就 BNO 護照問題互換備忘錄。英方明確承諾不給予持有 BNO 護照的香港中國公民在英居留權。發言人強調，香港已經回歸中國，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絕不容許任何外國以任何方式干涉，敦促英方立即糾正自身錯誤，否則必然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下午轉吹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週末早上仍然清涼，下周初日間天氣溫暖。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溫16度，相對濕度5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684点，升133点，成交额56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04蚊，升23蚊；美团365.4，升9.8；淘宝12.62，跌7.8。阿里巴巴249.4，跌2.2；港交所505蚊，升11.6；小米集团29.8，升5毫；比亚迪股份233.4，系跌2.6；吉利汽车29.05先跌4毫；中国移动48.7，升8毫；保利协鑫能源2.32，升1毫。部分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53，英磅10.633，瑞士法郎8.718，澳元5.941，加元6.038，新西蘭元5.558，歐元9.386，每百日元對港元7.42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417。日經平均指數報28177點，跌20點。港金现价报17,03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42.51美元，卖出184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啊。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的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车龙未消散嘅，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一段咧就车多少少。而家北角嘅锦屏街啊，21至61号对出，近住东发大厦咧仍然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秀茂坪道来回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都是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林锦公路加道里龙翔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呢一个发型师咧，我话诶点啊点啊，你哋究竟过年而家系咪真系多咗人嚟剪头发咧？佢话嗱就咁样嘅，以前咧啲人新年咧通常就会问咧，你哋咧几时会开始加价咁样？即系因为 兴嘅咩而家？ 阿田知啦， 唔兴噶啦， 唔兴啦咩？可以啊， 兴咗好耐。 佢就话啦，佢就话以前咧就问你几时会加价，佢话咧而家啲人咧就净系问一个问题嘅啫，你几时开啊？开唔开啊？咁样 系 啦，咁所以佢话咧佢哋都唔加啦，佢话咧而家有得做咧就做。 系啊， 基本上都冇乜点大放假，不过佢话我间啦， 年初一二三啦，系咪？ 系啦，佢都系大概放两三日咁样啦，都放少少嘅。而家有得 即系做到年三十晚都帮大家剪到， 梗系做啦，年三十晚最好做嘅嘅 啦。我记得我僆仔嘅时候试过一次咧，即系仲系会出旺角咧，即系剪头发 威嗰啲系嘛？ 嗱，应该我冇记错，差唔多系咧过年前一两日。咁然後咧，旺角咧，我記得嗰陣時我剪頭髮咧，我望住個鐘，望住條街，嗰陣時幾多點啊？ 十二點， 起碼有十點夜晚。嗰陣時仲要旺角咧，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咧？喺呢一個叫做先達嗰頭啊，先達嗰頭啊，嗰個叫咩中心咧？嗰陣時嗰個叫做 旺角中心 咯，係咪？唔係佢旺角中心喺對面嘅。佢就喺 旺角啱喎，旺角中心都係先達。 係啊係啊，先達喺一度啦，跟住佢對面馬路旺角中心啦，但佢隔離仲有個大有個商場㗎。係 咪即係 我唔知佢叫乜嘢啦。 好多人排隊睇醫生嗰度啊！ 嗰陣時仲有嗰個咧 Esprit 喺嗰度㗎。 哦，嗰 個嗰間啊，係啊，哇！嗰陣時我記得咧喺嗰度剪頭髮咧，仲係夜媽媽咧，成十點幾啦，跟住咧你覺得。好熱鬧啊！全部裏面都係啲我哋嗰陣時嗰啲十零歲嘅僆仔啦，夜媽媽 齋剪係隻唔使洗頭嗰啲啊？ 啊唔係應該都俾得起㗎啦，洗剪吹㗎啦，一 set 㗎啦，都唔係爭好遠嘅 張啦。 係啊，哇！真係，跟住一諗咧，哇！爭好耐都冇試過咁樣剪喎。 真係啊！你講緊二三十年前、三四十年前咧，真係嗰啲阿媽 越講越耐， 真 係要就翻嚟啊嘛。 係啊，咁嗰啲阿媽咧，真係咧，因為佢要趕做新年嗰啲準備功夫啦，咁跟住佢自己嘅頭咧就癲雞咁樣啦，咁所以 做咩又話自己啊？我见过伯母，伯母好温顺嘅，同阿田咧就真系完全两个世界嘅。 咁咧，所以咧就去到年三十晚咧，我整好晒啦，终于留翻啲时间俾自己去电发咯。 哦， 咁啊，即系所以咧， 哇，咁夜电发 呢阵子咧，嗰啲发型铺咧，佢唔哇，佢唔会赚你系咪先？三公 啊！但系而家你话系咪唔再加啦？ 即系譬如一百蚊剪头发要俾300蚊嘅嗰晚剪。 但系而家唔再兴啦，因为有生意做就要做咯。 或者有得开你算系咁啦，系咪啊？ 喂，咁你都应该留翻一个日子俾自己电一电发咯。 哦，唔得啦，再电冇晒噶啦，你咪想见一个光头嘅桂花田？ 喂，我琴日有同发型师讲咧，我又挑战自我咧，我同佢讲话，有冇机会咧可以即系再搞新意思咧？ 跟住 好厌系嘛？对， 系啦，好厌啦，已经系啦，即系我老婆都对咗我咁多年都好厌啦。跟住然后佢话，你可以， 你系咪想染发啦嘛？ 唔系染过啦，几廿岁都成日染噶啦已经。跟住佢话你可以试下电嘅咁样，咁我当年都试过电嘅。 你唔系啊，一成日癫鸡咁样又系 麒麟头啊？ 唔系麒麟头系点嘅头咧？请问你 即系喺我知啊， 系点嘅咧？ 我知你讲乜嘢？ 好大个圈。 麒麟喎， 系啊， 好 多圈， 嗰只你会唔会搞错咗？嗰只叫做草泥码头啊， 都系啦， 嗰只唔系叫麒麟头咩？ 麒麟喎， 够啦，大家好啦，麒麟就麒麟啦， 我哋而家最新知咩讲法 啦？系咩啊？ 咩啊？ 教大家个啦，我都唔怕面红啊！我同佢讲嘅时候，我话即系咧。如果我想攣少少咧，佢話：係你想邊一款攣咧？咁樣， 我巴攣係 嘛？你想邊只攣先？ 我巴攣， 我巴攣， 但係我巴攣都唔夠，唔係我巴攣都唔夠具體。 我巴攣係咩字？ 我巴攣唔夠具體，我同佢講話，可唔可以？驱魔面馆嗰个男主角咁样，哇！你知唔知明晒啊？即刻咧，佢一我开头我仲谂住咧，我使唔 使潮一步啊？ 我使唔使攞部手机话俾你听咧？即系呢个咧咁样，点知佢一听到哦，驱魔面馆嗰啲啊，跟住佢即刻咧攞只手执起我啲头发，佢话 啊， 你要再好长先得， 唔系块面要够有翻咁上下阔先得， 你好似尖， 你个面长唔啱嗰只发型， 咁你啱唔啱啊？ 即系只系衬唔衬啫， 系咩？ 唔系，鹏仔头发比较咧，就同阿祖爷差唔多嘅。 话撞鬼你咯，真系。 都系咁短， 都系咁强悍。 唔到添嗰句， 系啊。所以我发觉咧，呢个几好笑啊！即系唔同年代咧，我仲记得我当年如果做学生嘅时候咧，电挛头发讲边个做参照物嘅？ 郭富城啊？ 唔系，我哋嗰个时候咧，最早咧同我可唔可以剪咧杰斯嗰个头啊？ 哦，即系。 球色。 曼联名宿杰斯，跟住再硬啲咧，即系可能如果你再参考第啲头发咧，可能就话可唔可以剪诶郑伊健嗰个长嗰个头啊咁样。哇，一路一路啊，到而家我哋演变到驱魔面馆都嚟啦。 嗰啲造型。咁你 快参考翻一个啦。 我唔参考到㗎啦。 你唔好次次去到都系你一个白发魔女转咁样先得㗎嘛。 我其实真系好忙啊，你明唔明啊？ 就系新年阿台长。 好睇啦，呢家。 资助少少俾佢啊，买染发剂啊。 睇下边一隻先。 悭返啖气先。一阵我哋返嚟继续风骚快活人。17度气温。 山地湿度52%。或短叹，或者不可给你算。谁若试过恋爱，都必失过恋。刘海或卷发，热水风筒铰剪，平复过去方法，却是能自选。如果不可改变面型，就换个新发型，临场那适应你，叫做年轻壮了便洗一洗。你还年几世，从没眼泪与污泥，没法可证实，心痛便剪一剪那条情感线，无谓薄着挂牵，要看前面。如失恋未可免，无谓看最坏那边，越去拨越凌乱，将你烦恼撕一次，角色已可改变。谁也有种责任，好好打你自己。谁说你可嫌弃，嫌弃自己？湿了便吹一吹，爱情由他去，留下眼泪献给谁？谁要这点水分如合洗剪吹？我。成长里寻伴侣换发色各有兴趣，如失恋未可免，无谓看最坏那边，获益都算不浅，剪个头发变出新人，前事不容易。期盼理想对象邂逅在前面，寻到爱恋之前还未有渐退的发现。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啦，我哋今日星期五啊，晏啲晏啲，记得大家可以打嚟点唱下，或者而家咧可以上网都得。 系啊，上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面书专业嗰度咧可以留言点唱啦，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 系啊，喂嗱，咁啊，阿彭仔同埋桂花田咧，我哋以前咧成日见到啲人咧，即系嗰啲咩周清货大平卖咧，通常就会话嗰啲咩话诶割喉式减价， 跳楼货啊， 系啦，跳楼价， 割出血啊， 系啦，跳楼价啦，割喉式放血啦，或者即系仲有啲咩诶曾经啲好惨烈嗰啲形容词啦， 买一送二啊。 又或者要钱唔要货， 系啦，要钱唔要货，唔系，但系如果要惨烈啲咧，通常就系嗰啲啦，放血啦、割喉啊、跳楼价咁样。咁最新一个名词咧，就啲人话俾你听噶，而家唔系跳楼价咁简单，亦都唔系叫做咧，即系一颈血价咁简单，都唔得，唔系抗疫价唔够惨烈啊， 佢 见唔到血，见唔到血就模糊嗰面啊。佢话而家最劲嗰个咧，就叫做粉身碎骨价， 粉身碎骨。 系 即系嗱，即 系嗌出嚟好难嗌、 啊。系啊，就是、 粉身碎骨噶。 系啊，粉身碎骨啊。 咩嚟噶？ 佢冇啊。 你按摩点样 叫法啊？ 哦，咁就系讲紧啲车厘子。而家就唔系净系跳楼价咁简单。 粉身碎骨噶。 系啦、啊，粉身碎骨车厘子，惊你唔买啊，惊你唔。 车厘子我呢排都见到咧，有啲咩又塔斯曼尼亚， 系啊， 又话百几蚊一盒、 啊， 我见到。 喂，百几蚊咪平咯？ 系咪啊？ 百几蚊啫， 百几蚊一盒细盒。 我咁你讲紧几大盒啦？如果你去果栏咧，一盒 咁都 A4 纸咁上下 size 一盒噶。 嗱，佢咪纸盒嗰只啊？ 系 啊，系 啊， 系啊。 不过咁样我咧有少怀疑啊，因为咧我早排都去个果栏嗰度睇啦，买啦，就系买咗一箱即系一盒啦，叫做车厘子。咁咧我真系见到佢咧系有唔同嘅价钱，有啲四百几蚊一盒嘅，讲到明咧塔斯曼尼亚嘅，但系有啲咧真系一百蚊啦，一百二蚊啦，有一盒。咧佢唔系嘅，佢澳洲嘅啫， 产地唔同。 但系问题咧，到嗰个盒咧，我睇嚟睇去啊， 都好靓。 其实唔系，佢个盒好似正嘅，但系问题系佢净系得个嗰个车厘子嘅样啦 ，cherry 啦 ，Australia 啦，就冇其他嘢噶咯。 哦，会唔会系澳门同长洲嘅混种啊？ 系啦，咁究竟佢即系真正嘅塔斯曼尼亚嗰啲盒咧，系咪就系就咁写住塔斯曼尼亚，跟住车厘子同埋个品牌咧？ 嗱、哦，如果你怀疑咧， 有冇标签？有冇嗰啲咩嘢？ 即系有冇 QR code 认证 系 嘛？ 系啊，即系有冇系啦？嗰啲咧，我因为太贵，我唔好睇啦咁样。 以前咪试过咯，士多啤梨啊， 系啊，买盒啊嘛， 系啦、啊，买盒啊，因为你曾经大家最追嗰几只，可能系熊本啊嗰啲咁嘅样咧，佢、 啊、 就俾人哋攞咗个盒咧，然后就摄第啲车士多啤梨 去咯。就算佢有嗰啲印仔都话咧，嗰啲印仔其实你都要分清嘅，嗰啲假人嚟噶咁样。 系啊，嗱，咁而家咧你只能够如果你话要分佢个真假大细咧、啊，就真系要自己望样啦。咁但我哋先讲咧，点解佢而家变咗粉身碎骨价咧？佢系因为咧最近咧就喺大陆嗰度啊，佢哋就话咧喺啲即系车厘子嘅包装盒啊，同埋喺佢哋表面上面咧，就发现有呢一个新冠病毒嘅嗰、那个叫做病毒喺度咯。 系啊系啊， 咁所以就吓亲啦，啲人就话唔系嘛，即系如果食车厘子都会中招咧、哦，即系惊啦吓。 不过咁样，我上次咧又睇，即系都之前已经发生噶啦，因为除咗车厘子，仲有其他嘅。咁啊，跟住咧嗰啲专，佢哋大陆专家就话咧。哎、其实那些很少病毒的，只要冲洗了它就没事了。 很少的都有啦。 它是表面是的，是的 是 的，很轻微的这样。 不是，它可能没错的，只不过呢你在这里选，譬如你说如果你那包是米来的，你吃饭的你不吃它不行的，可能你真的会忍痛就说、啊、那是不是要煮熟一点呢、 嗯 哦、但是车厘子 可以选择。 可以選擇啊嘛，佢唔係必需品嚟噶嘛。 咁唔怪之得有啲咩粉身碎骨架啦，你而家 就係粉身碎骨架，因為佢話咧，譬如早兩日啫嘛，佢話我哋香港嘅超市咧、 啊、 連鎖反應受到影響咧，佢話已經去到咧，其中一啲喺智利嘅車厘子咧，已經係廿蚊兩磅咯。 哎、我都有见到啲 friend 咧，喺 WhatsApp 嗰度咧有传呢张相嚟啊， 系啊，廿蚊两磅，然后好多人咧就去排队啦，咁样。 即系意思话叫你转食唔好食嗰啲澳洲啊或者塔斯曼尼亚，转食智利啊。 叫咩央及池鱼啊，嗰啲智利嗰啲都。 系啊，咁而家咧嗱，于是乎咧好神奇喎。 咁啊，智利有冇事咧？ 系啦，佢话咧只要咧原来价格一平咧，佢就 系 抗病毒嘅最佳良方。 话知你啊嘛？ 冇错，佢话啲市民咧第一时间就走。去排队，仲要排得都几长添。 但系问题系咧， 亡命价喎，咁呢啲系 系啊系啊，亡命价。唔系你肯粉身嘅，我就碎骨。 系啊，哎呀，我胆正命平。 系啦、啊，即系你出鸡，我出豉油嗰啲咧，已经唔同晒啦。而家 最紧要就系咧，嗱，唔紧要话佢劈价咧，即系智利价智利价啦，叫做有个。咁但系问题系佢系咪肯定系智利就唔系嗰批即系有 已经冇理到啦，相信。 唔系因为佢哋其实内地嗰啲咧，都唔系话内地自己种嗰啲嚟噶， 系 内地嘅进口啊嘛，其实一样嘅咋， 系啊。 佢所以而家就话咧，佢哋如果嗰边打回头咧，就会有啲车厘子咧，就会由嗰度咧运去第二处咯。咁然后咧，佢哋而家咧就话同呢个车厘子有因为佢话智利咧仲有第二个原因咧，就话出口量劲赶啊，竞争啊， 系， 所以多咗好多咧。咁而家就话即系搞到滞销啦。咁于是乎咧，大家而家就问啦，咁我哋应该咧继续帮衬呢啲车厘子啦。 嗯， 几贵嘅你先嗱，即系会唔会变咗用价格？ 格嚟决定咧？你唔识分嘅话咧，就睇下平嘅就平嘅就唔好买。 佢咧有个车厘子嘅销情咧，佢话咧个价位咧跌咗40%啦吓，而家好快啲买啦吓咁样。 咁计啦， 我依家咧如果要回答阿曾志豪嗰个问题咧，我会先谂咗咧阿桂花田之前咧喺呢个吓。瞬間看 channel 入面咪教過大家點樣去洗嘢嘅， 冇錯冇錯。 我就會諗翻起嗰一段嘅片段咧，不如我就學咗嗰種洗嘢嘅方式。嗯、我相信咧，你任何嘅農作物咧都有機會沾染到唔同嘅病毒啊、病菌啊咁嘅啦。如果我喺嗰、那個冲洗嘅过程系做得精嘅，系可以彻底啲嘅，咁我就咩价钱都唔怕买嚟食啦。 但系最惨嘅唔知边样真系中过嚟，而家啲人用盐水洗啦，又或者咩流水洗啊。 唔系啊，袁国勇教授就话咧，用即系碱水加水啦，温水咧就系洗完之后咧攞热水去浸。 系，唔系我就净系谂多个方法啫，可唔可以咁样咧？我哋攞住嗰粒车厘子去流动检测中心嗰度， 唔该。 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下？我哋唔 check 生果噶喎，啊咁得，含住两粒喺个口度。而家我掠啲唾液出嚟得唔得先？ 你含晒一百粒先得喎，咁样。 咁就自己衡量个风险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北角东发大厦强制检测行动朝早七点结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表示，今次有475人接受检测，未有发现确诊个案。有人会问，零发现是否劳民伤财？他说考虑到楼宇状况、执行能力等因素，受限检测是有实际需要。可達小區清零，切斷傳播鏈，亦都令到居民安心。他提到，昨晚去到視察行動時候，有居民抱怨，昨天早已經按照強制檢測公告接受採樣，但由於未收到陰性結果短訊，要再檢一次。他期望居民諒解行動的需要，亦都感謝對方按照要求一日兩次接受檢測。林鄭月娥又說，抗疫必須不斷總結經驗，今次行動說明進行強制檢測或者受限檢測的決定應更快、更準，避免信息混亂，減少對居民帶來不便。北角東發大廈被列為受限區域的強制檢測行動結束。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大廈的660戶當中有190戶並沒有回應，代表不少人已經搬走。他認為如果要處理流動性高的地點，需要及早介入。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圍封行動並沒有問題，但未能夠及早介入，會讓流動人口四散，就會好像今次一樣未能夠找出確診人士。他認為當有相連單位有確診個案等高危因素，就應該考慮採取措施，認為當局應再檢討用什麼方法才最有效。被問到疫苗問題，梁子超認為無論任何疫苗，最重要是藥廠能夠提供所有數據，包括是不是能夠及時提供和數據的來源，再由專家參考。尖沙咀文化中心一個外判女保安員確診新型肺炎，她在前日被通知確診，最近一次翻工是在今個星期一。康文署說，這位的女保安員最近沒有外遊記錄，工作期間有戴口罩，遵守防疫措施。文化中心所有設施由上個月10日開始已經暫停開放，署方已經按照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即時安排全面清潔和消毒場地。英國政府向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的港人進一步開放申請簽證安排，為移居鋪路。首相約翰遜重新對這項政策感到高興，他說履行了英國和港人之間的深厚歷史聯繫和友誼，捍衛英國和香港同樣真摯的自由和自治。合資格人士星期日起可透過網上登記，2月23日開始部分人可以用手機程式提出申請。英國強調，有關措施是回應中國政府實施港區國安法，履行對香港人的歷史和道德承諾。 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下午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早上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43点，升92点，成交额7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5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2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02.5，升21.5；美团365.6，升10蚊；阿里巴巴248.6，跌3蚊。滔博12.7跌7毫，港交所507.5升14.1，小米集团29.85升5.5，吉利汽车28.95跌5.5，比亚迪股份235.6跌4毫，中国移动48.2升3毫，中芯国际27.2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52。瑞士法郎0.89，加元1.285，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5点，跌51点。港金现价报17,030元，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66美元。卖出1,84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一带仲系多车啲嘅。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只是多车，没什么龙尾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石塘街，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过海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而红隧的九龙出口去尖东方向呢，现时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少少的。港岛路面方面呢，北角的锦屏道近住21号至61号，东发大厦对开那段仍然是有封路措施的。九龙方面，现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至虎山道那段就比较多车。新界呢，就西贡的大网仔路近住爱月楼那段来往方向亦都是交通繁忙的。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波全部都是波， 日七日落是波， 调节胀痛是波， 呼吸是波， 心跳是波， 甚至女性排卵都是波。 自然界出现的周期性现象，科学上都可以理解为波动现象。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今晚真是好科学，同你探讨自然界中种种波动现象以及万物与波的微妙关系。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吓咩啫？条桥你度嘅？ 卡玛佢爹哋话已经推咗巴基斯坦头婚事，问我哋几时可以结婚？吓！ 由林家谦饰演嘅光仔同黄贤饰演嘅 Alina 为咗帮人弄假成真，故事会点发展落去？留意劳工处展翅兴建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沿途展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早几日咧，仲记唔记得啊？土瓜湾大肚婆查身份证事件咧，真系都令人睇到闻者都心酸啊吓！咁啊，琴日见到咧最新嘅讲法咧，就系佢嗰个被查身份证嘅大肚婆咧，咁啊因为太过激动啦，亦都因为俾人哋吓就上咗手扣啦，咁啊各样原因加埋之后咧，佢就早产啦，咁啊生咗个咧唔够1.5公斤嘅早产婴儿，咁啊而家咧佢都仲系要插喉啊，用呼吸机。咁我妈妈咧讲翻成件事咧，佢都好激动。不过咧，佢而家最新嘅讲法咧就系话，唔可以再喊噶啦，因为为咗 B B 咧要撑落去，所以我哋咧即系唯有咧再送上祝福啦，希望佢个仔咧就翻嚟可以平平安安啦。如果唔系咧，呢个真系无妄之灾嚟噶。成件事咧，其实你睇完之后咧，你可能都系会再问一次，其实点解会发生嘅咧？因为根据个案情咧，就话佢呢个大肚婆咧就住土瓜湾啦，佢系落楼下散步嘅时候咧，就遇到咧即系警察咧就执行呢一个咧即系查牌嘅行动啊，喺度查身份证。咁啊，其实佢都想合作噶啦，不过佢就话咧，佢唔想同其他咧俾人哋调查嘅市民企埋一齐，因为疫症啊嘛，你又希望大家唔好人群聚集。咁啊，点知咧就因为由呢一度开始咧，就引发佢同警方嘅冲突啦。咁啊，案情细节咧唔讲啦，你哋自己上网去睇啦。不过有一个咧就令人哋而家真系好觉得好困惑嘅地方咧，就系佢唔相信，佢唔能够令到警方相信咧，佢系一个大肚婆。即系我谂呢个咧系去到即系就算今时今日咧，你仍然系觉得匪夷所思嘅，因为喺个案情里边啦吓，你系即系有闭路电视啊嘛，你听到对方咧即系警察咧系唔相信佢系大肚婆，甚至乎系用过呢啲咧话佢系死肥婆咧，即系去讽刺佢嘅吓。咁啊，就连即系警方嘅新闻稿咧，开头出稿嘅时候咧都冇提到对方怀孕嘅身份。咁啊，直至咧呢几日咧，终于就加咗句啦，就话警方咧一向都重视保护妇孺。会继续不偏不倚咧，即系咁样去即系执法啦。咁啊，亦都会继续咧。嗱，我觉得最后呢句就紧要啦，因为咧佢就话除咗会不偏不倚咁样继续去执法之外咧，佢亦都话咧，佢哋系会即系提供各种唔同嘅训练咧，就去俾呢一个即系前线嘅人员咧，等佢哋就可以即系更加好执行呢个任务嘅。啊，咁其实即系话咧，我哋嘅警察人员咧，佢仍然系唔能够咧得到呢个充足嘅训练咧，就系、是、去辨认。佢究竟系咪大肚婆？喂，其实呢个咧都困惑咗我哋呢个城市好耐噶啦。乜我哋入职嘅时候唔系要做各种嘅身体检查、体能检查，好似视力都要检查噶？点解 check 唔到佢哋系咪分辨唔到咧？佢系大肚啊定系肥咧？我都明嘅。有阵时我哋都试过咧，话哎呀，你搭地铁嘅时候咧，你想让座俾个人，你猛咁想让座俾佢，点知原来佢系肥啫，佢唔系大肚啊咁样。不过我哋一般嘅市民咧，唔知点解咧，我哋总系从好嗰方面谂嘅，让咗座先啦，唔好谂人哋系咪扮大肚啦，我哋不如当咗佢有需要人士先啦。我哋一般市民就咁谂嘅，咁当然去到执法人员咧，佢就公务为先啦，佢就唔会咁样去辨别嘅，所以我哋都记得嘅，之前咪都有试过咧喺旺角里边咧有一啲社会运动期间咧，咁有啲行过嘅一个大肚婆。都是会被严正执法的，所以在这里呢，我相信我们的警务人员呢应该是有好必须要认识一下这个大肚婆身体的变化和构造。特别是呢听说这宗新闻在现场里面其实都有个女警的，可能 Madam 呢她也是不好认识呢，究竟即虽然大家都是女性，怎样叫做怀孕，怎样叫做肥胖。所以呢今天我这个瞬间看 Channel 呢，我们就真的介绍一下大家要睇一睇啦。有一个呢即係嚟自台湾嘅一个网站呢， 佢咧就用咗两分钟多啲，佢就介绍咗咧就话点解会有呢一个怀孕嘅各种反应啦。两分钟咧等你认识咧怀孕嘅周期，好得意喎！佢嗰个画面咧，佢唔系好枯燥咁样介绍，佢咧有个女人就坐喺一个咧即系荧光幕面前咧，佢就透过唔同嘅拍摄技巧咧，佢就由怀孕一二三个月开始咧，一路就去到九个月。咁咧佢中间咧都系同一个女人嚟噶，佢就会不停变化啦，个肚突然间大咗啦，突然间换件衫咧就话咧佢而家咧就已经怀孕去到第几周啦，佢个肚咧越嚟越胀啦，头发又长咗，原来中间咧甚至乎会有呕吐嘅现象添。两分零钟轻轻松松，咁你可以见到咧一个女少女咧佢点样咧就变成咗一个孕妇嘅。喂，女人固然需要睇啦，男士可能你话我唔系怀孕嘅，喂。你都应该有帮助㗎喇。喺而家我哋呢个城市呢，起码你唔好分乜嘢颜色，你要淨係分嘅就係佢係咪怀孕，好让座俾佢呀。奉劝所有朋友呢都可以上网睇睇，我会俾三个 BB 仔嘅符号佢呀。嗱，我哋咧喺公司嘅男同事咧，就真系呢方面比较幸福啦。因为第一咧，我哋就经常都有啲女同事咧就怀孕嘅，所以我哋咧就有版你睇啦。第二，如果我哋想知道啊，佢系属于怀孕定系肥胖咧，我哋又长期有个女同事喺度咧，俾我哋做人版去参考嘅，嗰个就系过期孕妇。咁我哋一阵间可以介绍佢出嚟，所以我相信咧，阿郑振鹏，你应该分得到。你有冇分唔到桂花田？究竟佢而家系咪应该？放产假嘅咧，交俾你啊！ 如果咧，我哋嘅女同事桂花田咧，依家同我讲话要放产假，我梗系恭喜佢啦。 你会唔会质疑佢唔信？ 我唔会质疑、啊。 你肥啫，你唔系太肚。 我梗系恭喜佢啦，佢分分钟啊上 A 一头条啊。 个标题系乜嘢啊？标题系乜嘢啊？ 标题就系、哇天大喜讯啊！ 系咁啫， 明啊， 系啊， 乜嘢都得啦。 系啦，定系咩生咩咧？ 系 啊， 生 B B 咯， 系咯， 又有富人生 B B 咁样嗰啲。 彭仔几好口德啊！ 我都觉得系啊， 喂，咁系好难得噶嘛，系嘛？ 系咯，难得生猪咯。 咁你养得过啦话？ 你养得过啊？啊！不過咧，正話啊，曾志豪咧講呢一個嘅瞬間看 channel 咧，講嘅咧其實都唔係話淨係講你係咪呢個執法人員啊，你係咪一啲嘅即係紀律部隊啊，而係咧所講嘅咧，應該係咧所有人都應該要學識同埋認識嘅一啲常識嚟嘅。其實講緊嘅一種常識啦。嗱、啊，講到話。喺呢一個日常生活之中，我哋要學懂嘅咧，真係太多咧，係俾我哋去學習。其中包括咧，我哋香港人咧都好中意咧，希望咧喺呢一方面咧多啲嘅智慧可以變化更多，更加貼合我哋生活所需。喺邊方面咧？就係、家居設計啦。啊，今日咧睇到有一則嘅外電咧都幾搞笑，就話咧俄羅斯嗰邊咧有一啲嘅網民啊。佢哋喺社交媒體嗰處咧，就分享大家咧家居裝修嘅一啲嘅相片。咁但係呢啲家居裝修咧，係被標籤為咧奇怪兼且係失敗嘅設計。譬如咧影出嚟嘅相片咧，分享咧包括有喺呢一個嘅廚房嘅煮食爐旁邊係一個廁所啦，去踎廁喎，仲要係。咁然之後咧，有一張嘅相片咧就係喺嗰個洗衣機咧就喺個浴室裏面嘅。但是呢个洗衣机呢是晾咗喺个浴缸上面喎。咁你究竟点样冲凉呢？仲有一个呢得意嘅状况呢就係、亦都有人呢喺呢个嘅厨房嘅洗手盆上面呢嚟到装呢个厨柜喎、哦。哇，搞到呢洗手嘅时候呢好似要同个厨柜个门呢面贴面咁。亦都有呢一啲嘅相片就係呢见得到呢咦个马桶嗰个盖呢点解係削咗一半嘅，左边同右边嗰度呢就有一边係削咗嘅。原因呢因为要就返呢另外嗰边当佢揭起个盖嘅时候呢係碰墙啊，所以削咗一边呢咁先可以呢揭得起个盖咁。咁即係太多呢啲呢咁奇怪嘅家居装修嘅设计啦。咁令到啲网民呢都好多议论啦。其中啊，當然有一啲真係笑到咧，即係捧住個肚啦。但亦都有一啲咧讚賞，譬如讚賞頭先講嗰個話喺廚房啦，嗰、那個嘅廚嗰、那個火廚煮食爐旁邊就有個踎廁嘅。咁有人竟然講到，其實都好噶。當你煮咗下飯嘅時候，人有三急咧，真係費事行咁遠，就喺隔離咪踎低咪搞掂咯。咁啊，呢啲真係純粹搞笑。 反而咧呢一个嘅新闻咧，就令到彭仔触发咧，就谂到啊，其实网上面都好多唔同嘅 channel 咧，系教大家咧点样可以咧，真系我哋地方细细，但系咧装修家私嘅时候咧，就变咗咧个屋企咧可以特襟洗啲啊啲尺寸啊咁样。咁其中咧，今天咧，彭仔喺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咧，就介绍大家睇一个嘅频道。呢、這个频道咧叫做咧系 Max Idea。M-A-X-I-D-E-A 中文呢佢叫極創意咁入面呢就有一條短片呢就話五個極具創意的家居設計咁短短地兩分零鐘就真係話到俾我哋聽啦包括咗第一有一個呢可以秒變雙層床即係好似碌架床咁佢原本呢就是一個嘅sofa 嚟嘅咁呢個 sofa 一拉出嚟嘅時候呢向前拉呢然之后呢就可以呢将个sofa底呢再向后翻竟然呢变咗做一张係好矮嘅双人碌架床即係上面又可以瞓人下面又瞓人嘅咁仲可以呢有一啲嘅安全嘅锁呢一拍咗呢就变咗嗰、那个碌架床呢唔会话冧呀咁样好安全嘅咁真係几特别喎、哦、另外仲睇到有一个呢就係床呢个墙边柜拉出咧就变双人床，佢咧就系一个你想象下拍咗喺你屋企埲墙嘅墙边柜，然之后咧个柜底咧拉出嚟咧变咗有三层嘅有三格咁长嘅一个柜桶，跟住再将咧呢个柜门拉开，就覆盖咗落去嗰、那个头先拉出嚟嘅嗰个个柜底嗰部分，变成为嗰个床板。跟住呢原来收藏喺呢个柜嗰度呢仲可以拉出呢有三嚿呢折叠之后摊返开变成床褥即刻变咗做一张双人床啦。哇喺呢个墙边柜都变双人床。仲有一个呢仲犀利就係、是、教大家呢点样将嗰个嘅你嗰、那个电视机啊而家全部都有平面方角㗎啦好薄嗰啲薄身嗰啲电视机呢就变成为隐藏电视机就喺个床下底嗰处呢装一个电视嘅滑轨再加埋一个电动嘅支架咁、那个电视机呢就可以遥控呢就由个床下底伸出嚟然之后呢就再由个支架呢撑佢动返上嚟90度角咁样就变咗喺你个床尾呢就竖起咗一个呢係平面方角薄薄嘅电视机啦咁就成个电视机隐藏起嚟啦。咁仲有一啲呢就係介绍会移动嘅家具喎。即係点呢佢係一埲墙咁样嘅一个柜一埲墙。原来按一个掣呢佢自己会行嘅。行开之后呢原来就拉开呢变成一个呢係一个房间咁嘅空间。跟住呢就係嗰啲嘅床褥啊就掟埋咗喺埲墙里面呢咁拉返落地呢就变成一间房啦即係类似咁样。仲有一啲呢就会变动嘅家具啦譬如本来呢係一张呢好似我哋平时坐嘅木凳係啦冇 pan 嘅冇 iPad 嘅木凳。咁跟住呢你屈将嗰个木凳呢係向后返一屈呢佢呢可以变咗做一张矮梯即係有三级咁上下高嘅梯俾你呢擒上去咁。哇呢啲咁样嘅设计呢实在太多啦。咁而呢一种会变动嘅家具呢彭姐见得呢就最多呢就喺香港都有嘅最兴咪喺个书柜。然之后本来一个书柜跟住你拉开中间嘅位置拉向下拉呢就变咗做一张床嘅嗰种隐藏式嘅床褥啊同埋呢个床架呢你应该都会记得啦。好啦呢一个短片呢实在太神奇啊劲过呢以前阿淑梅姐嘅耳筒变头盔啊佢加上呢sofa变碌架床劲啊。所以呢彭仔喺度呢要俾五个係双手揿住块面嘅惊讶 emoji 再加埋五个呢係拍烂手掌嘅 emoji 俾呢一条短片呢。讲咗咁多家具嘅嘢係时候呢就俾我哋呢位咁精明嘅主妇去品评一下。阿桂花田你觉得头先我讲嘅呢一个瞬间看 channel 嘅 channel 片係咪好吸引呢 真係要睇过先知啊係啊有时呢纯粹佢讲完之后呢我哋都会加埋去睇嗰条片呢就会觉得是喎、正如我一阵间呢我想分享个片呢大家都要睇下大家睇下接唔接受到下。 琴日同豪仔咧分享咗咧咩叫做 ASMR， 中文咧就系咧自发性知觉高潮反应，简称就系颅内高潮啊。咁呢啲片咧系有视觉同埋听觉嘅效果噶，但系咧呢类片啊，中意啲睇呢类片嘅人咧好极端嘅，一系就非常之中意，哇觉得好好，有啲真系憎到咧，喂唔好再弹出嚟啦咁样，系唔会有中间就系话哎 OK 啦冇所谓嘅冇嘅，咁啊。而 ASMR 咧係有好幾種類嘅，咁啊，例如啊，即係有啲片咧係會對住個麥細細聲講嘢啦，咁咧有啲係有皮鋪嘅摩擦聲啦，有敲杯嘅聲啦，滴水聲啦，食炸雞嘅聲啦，啊、飲水聲啦，風聲啦，總之咧會發聲響嘅嘢嘅聲咧，都會拍片，可以拍一條片嘅。咁啊，問啲年輕人咧，點解你好中意睇一啲 KOL 食嘢同埋聽佢哋食嘢嘅聲嘅咧？咁啊！佢哋话咧，当你夜晚咧半夜起身肚饿嘅时候咧，冇嘢食嘅，咁啊睇呢啲片咧，哇，画面咧全部都系嘢食，已经好满足啦。咁我就话乜？咁你见到啲咁多嘢食，但系你冇嘢食，咁你咪觉得更加肚饿嘅咩？啊，原来咧佢话咧睇住个 KOL 咧食嗰啲好油腻啊嘅芝士炸鸡咧，仲要食得好多件咧，睇到漏啊！佢睇到漏咧之后咧，佢就会感觉到哦，我饱晒啦咁样。咁啊，咁啊，睇完咧之后咧就好减压啦，好好疗愈啦，同埋唔会觉得肚饿噶咯。哦，原来咁嘅。喜欢睇食嘢方面嘅 ASMR fans 咧，其实仲有啲要求嘅。要求个 KOL 咧真系要食嗰种咯。咩叫真系食嗰种啊？食咪食咯。咁咩意思咧？哎，原来好高要求嘅。佢系要佢哋咧一剔过，将啲食物放入口咀嚼。咬之后咧就要吞埋落肚嗰个声音，佢哋先觉得咧满足到 fans 饱肚嘅感觉。咁网上咧有好多呢啲咧 ASMR 食嘅片啊，但系咧佢话有一啲咧就话呃 fans 嘅欺骗 fans 嘅，即系摆满到成台食物啦，咁啊放入口咬啦，咬到 chop chop 声咁样咧，之后就剪片啦，就剪辑啦，接住咧就扮吞咗落肚啦。其实咧系啊，即系冇将整个食嘢嘅过程咧。拍摄啦，纯粹咧得个咬嘢嘅声噶。佢呢啲片咧，好多人咧都系负评嘅，话冇呃人啦咁样。啊，仲有啲系 fans 咧留言咧话，你下次咧可唔可以食咩咩咩咩？系真系会有人咁样讲嘅。佢好想睇到你食啲乜嘢咁。fans 佢哋要真系食嘢嘅嗱。今日咧我分享咧 Mark MS ASMR 啊，佢咧拍嘅食嘢片咧个画面好丰富，好丰富嘅，摆到成台都系嘢嘅。譬如有啲片咧系拍食三文鱼同埋八爪鱼啦，有食士多啤梨加忌廉啦，系啦，跟住即系有拍朱古力蛋糕啊，跟住咧佢几乎咧嗰啲食物咧占个画面咧四分三，得翻佢个头咧得四分一嘅啫，先系个 KOL 咧系有食嘢嘅，而每次佢真系坚食，见到佢真系食咧系食好多，但你会觉得系一个男仔系未好肥咯，佢唔系 ，sorry， 佢系一个尖尖面嘅大男孩嚟嘅，但系真系估唔到点解会食得咁多嘢嘅咧吓嗱。大家真係可以上網去望一望，睇一睇究竟你係喜歡定唔喜歡呢？咁我只係會俾五個嗰啲好驚嚇嗰個樣，點解你可以食得咁多嘢㗎嘅 emoji 俾佢啦。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八十八十八十全部都係八十。整首歌都是充满着八十年代的色彩的，由乐器音色的选择上面到歌词选字再到 MV 的表达手法。Delta T 呢位音乐人今次都是以八十年代 City Pop 的方向进行的。作曲编曲监制 Delta T， 填词有 Delta T、杨雅瑜。 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Delta T 加上杨雅瑜，都是 Lonely 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为何自困受惑太多满人，谁话太闷太倦，足足给你扣分，微微地笑烦闷的敌人，随便笑着发射葡萄美的绯闻，快乐跟你最合衬，快乐不了去受困，快乐只有策略你沉睡的灵魂，红绿乱跳中间分隔是黄灯，唯能下那甜笑只隔保印，欢笑没原因，不需要去问，如同短线的风筝，传递笑声不分远或近，无用护照，无用发挥异能，其实快乐叫做知足，不会太深。 个案其中36宗是本土病例，黑龙江有21宗，吉林13宗，北京和河北各有1宗，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89378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下午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早上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98点，升147点，成交额95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1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07，升26。美团370.4升14.8，阿里巴巴248.2跌3.4，港交所503.5升10.1，小米集团30.3升1，吉利汽车28.95跌5.5，滔博12.72跌6.8，比亚迪股份237.8升0.8，中国移动47.85跌5仙，盈富基金28.86升1.6。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3，瑞士法郎8.716，澳元5.934，加元6.031，新西兰元5.553，欧元9.385，每百日元对港元7.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5点，跌51点。港金现价报17,030，升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51美元，卖出1,842.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旺角的花园街介乎界限街至太子道西一段挤塞，就是一段的花园街比较挤塞。 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啊！我是耀中国际学校今年十二年班的学生严海南 Hadley， 我都好开心可以接受到香港电台的访问啦、我和我的队友 Ada Wong、纳斯、Jasmine 和思清在2020年11月份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学生健康展览比赛。咁经历咗一连串嘅初赛同埋决赛咧，我哋都好荣幸得到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不过尼基，我觉得你仲差个好教练喎、 啊。边个好教练啊？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咯、啊，唔系爷爷我咯。 吓？ 何正刚讲波就好犀利啦。咁由佢声演嘅爷爷喺教波方面，唔知又系点咧？ 系啦，我都想知道啊。若实你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听住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秀恩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秀恩茄，仲有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仔。 系啊， 唔好意思， 我哋调堂啊，系啊，我哋又调咗堂。 等我可以食埋件多士三文治做早餐先再开学。 系啊，头先你知唔知 Crazy Lion 咧？我听到咧，肥妹仔咧，佢好挂住佢妈妈。因为刚才肥妹仔呢他呢就走了出去呢帮同事嗌早餐啦。他怎么嗌呢？他说我想要一件奶油多和一杯桂花甜。啊不是，我要一个欧华甜。他好挂住他妈妈真的。哎呀真的笑到我呢。 是一隻飲品， 是他媽媽一個飲品。 我是好掛住你，不掛住你媽媽咩？ 我不會掛住到咧，落單都嗌佢咯，係咯， 係啊， 即係我如果我咧，我去自助餐食嘢，唔通我話我最中意就係食曾照啊？唔係啊，唔係，我中意食生蠔啊。 其实我是挂住我妈妈和我是挂住我爸爸 的。是啊。好啦，咁我哋呢今日呢一个运动堂呢，其实同琴晚呢我呢见到呢我哋呢警察叔叔呢封区呢嘅一个动作有关㗎。 是啊。 琴日佢就封咗呢呢个东发大厦啦，咁行动迅速喎，佢应该可以攞到呢。 佢跑得好快㗎，我 跑得 好快， 好犀利噶。 咁梗系要咁叻噶啦，体能。 冇错啦，佢嗰个姿势啦，同埋跑速咧都好惊人，好快啦。咁好多网民咧，琴日都话，哇，原来咧佢哋攞住条胶带咧咁样跑上去咧，好快啊。咁有啲人咧就话啦，佢呢啲似唔似咧？火影忍者嗰种跑法啊，难碌陀咁样走走走走 我想话咧，其实真系唔系容易嘅，因为咧佢同时间咧系拉埋嗰条卷住嗰条带噶嘛，封锁嗰条蓝色白色带 咯。哦，即系如果佢跑得慢，一条带会冧落地。 系啊，就冇咁有型噶啦。 即系冧落地啦，咁跟住佢其实一路碌住，其实我唔知佢只手有冇受伤 啊？系啊， 点解啊？ 即系摩擦啊！ 因为佢跑得咁快，又要卷住嗰碌嗰啲线咧，即系嗰条带啊！ 即系好似放风筝咁样。 系啊系啊！ 我今日咧， 系 啦，慰问佢。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同你讲下啦，跑步点样跑得系最快嘅？咁咧头先我讲过咧，火影跑咧难都拖 run 啊，真系有噶。嗱，你知道嗰套动画啦，虽然就唔系我哋三个呢个年代嘅，系我哋啲爸爸妈妈先中意睇嘅咋。 系啊。我唔知佢有冇睇 啊！我嗰个都唔知啊。 系啊，你咁你知唔知道咩叫做火影跑啊？ 即系系咪好似咧快到咧，好似啲火 系啊？ 唔系啊，火影跑咧有一个特定嘅姿势嘅，就系咧两只手嗱，而家咧 Christian 都望到我咯。 系啊， 两只手咧就向后伸直。两只手向后伸直，好似飞机咧嗰两对翼咁样咧，然后个人就向前跑咯，咁就叫火影跑啦。两只手 小鸟 B B 喎， 系啦，冇错啦， 跟住跑， 系啦，唔喐噶咯， 平衡噶， 冇错啦。呢个咧，因为呢个因为系呢个咧动画《Naruto》里边咧，佢哋嘅特点嚟噶，就系呢个火影跑啦。咁咧，外国咧就真系有人问过咧，揾啲短跑选手嚟做过一个比较咧，佢就话啦，究竟咁样跑系咪真系会快啲嘅咧？ 系啦， 系啦， 咁样跑。 有冇结论啊？ 有结论嘅，系咪真系快啲咧？ 我见到嗰啲跑世奥运会啊，或者系嗰啲咧田径比赛， 佢哋 会 挥手嘅噃，摆动双手嘅。 但 系 佢临尾，冲刺嗰时，佢会火影跑噶。 啊，最尾嗰下压线嘅时候，系啦，咁但系佢最尾一下啫。 系啊。 而家讲紧由头到尾都火影跑。 其实我觉得惊噶， 冇错啦， 会失平衡。 咁咧，原来早几年咧，佢哋已经有人做过呢个测试，因为外国人咧原来好中意睇呢个卡通。佢哋就揾咗咧伦敦奥运嘅女子接力金牌选手阿塔莫咧， 做咩去示范下？ 就佢示范火影跑同埋普通跑咧，边个快啲咁样？ 哦， 咁咧佢就揾咗个普通人咧同佢一齐咧，其实佢主持自己咧跑五十米都唔跑咁长啦。咁结果咧边个快啲啊？火影跑同埋正常跑边个跑得快啲？ 正常跑 冇错，其实都唔使做都知噶。咁咧，佢大概个成绩咧就系嗰个金牌选手咧，佢用普通跑咧五十米， 系 佢就咧就7.11秒就搞掂啦。咁、 哦、 但系咧，如果佢用咗火影跑咧， 就要9秒啦， 又唔使7.3秒。 哦，迟少少啊， 3% 啊，迟咗。 哦，计完如果秒计3% 好多啊。 系啊，因为对佢哋呢啲选手嚟讲咧，你争0.01秒就唔掂噶啦嘛。 系咯，个金牌就冇咗啦。 系啦。佢有解釋嘅，佢話點解呢只跑咧就唔好咧？佢話因為咁樣嘅， 係啊，點啊，手 uncle 正常跑咧，你兩隻手咧跑嚟跑去，隻手會擺動咧，就會令到你身體平衡啦。係 啊， 咁但係佢話你用火影跑嘅時候咧，兩隻手去咗後邊，佢話咧你成日都會唔平衡嘅。你要咧提醒自己咧，哦，我要左右要均勻，如果唔係你咧就會左搖右擺啦。 分咗心嘅。 哦， 同埋咧，佢話會令到你咧手臂好容易僵硬，好痛啊。 会啊，嗬， 系啦， 同埋咧，其实咧，嗰、那个手咁啊，喐下喐下嘅时候咧，系配合嚟噶嘛，同啲 脚，系啊，冇错 啊，咁所以你就咁样僵硬咗，只脚又跑，只手又硬， 系啊， 我都唔知做乜咁样。 佢同埋仲会惊咧，你随时会扑低。不过好啦，最尾讲一句啦，咁点解会有人设计火影跑出嚟咧？ 有型啊！ 原来唔系，佢哋真系访问过日本啲忍者咧。 哦、 你知道日本真系传统有忍者噶嘛？佢、 啊啊、 有啲研究呢，系啦，佢有研究呢啲忍者嗰啲朋友咧，佢就话、啊、原来以前咧火影跑咧有个好处嘅，就系佢话第一咧，佢话唔会好似你平时咧两只手跑嚟跑去咧会扭动你嘅身体咧就消耗太多体能。 哦，第二有型啊，系咪啊？ 系咪劲啲啊？咁样跑？ 唔系啊，佢话因为以前战国时代咧，啲人会将啲武器咧挂喺条腰度噶。 哦， 咁如果你咧用我哋正常嗰啲金牌选手跑咧，两只手 搓 下摆下，就会咧掂到你自己咧腰间嗰啲长短剑咧。佢话两只手摆喺后边，佢就唔会楞到咧。 又系喎， 系啊，我哋不妨都翻去试下，因为咧肥妹仔你腰间都有一。条 好大嚿武器啊你！ 你可以试下， 你有嚿车胎啊咪？ 你冇咩？ 唱歌的朋友是生物鼓掌啊 ，Sakura！ 你估我哋下次咧会唔会可以喺生活小确幸度咧？我哋不如试下扮唔同嘅漫画人物里边嗰啲动作咧，即系究竟现实 动作啊？ 系咪嗰啲即系佢喺漫画里边系啊？佢咁样跑，其实喺现实做唔做到嘅咧？咁样 哦，咁啊真系要再睇下。 好嘛， 咁我哋有大啲 咩先？ 唔系，同埋要睇下我哋嘅有冇大啲嘅直播室。 我谂住试下龟波气功咯。 哦，即系扮个动作就得啦。 我哋试下，我哋试下，嚟 呢一个咧，美国咧而家佢转咗新嘅总统啦， 冇错。 咁但系咧有好多啲同佢旧嗰个总统咧， 系 当其时咧佢在位时候咧，经常俾人咧都有一种嘅诟病啊，就话佢咧个人咧好种族歧视系咪？ 有人咁样攻击 佢 啦， 系 冇错。 咁但系大家觉得佢系咁，喂，但系最近咧呢一个嘅美国咧。佢哋咧都有一啲相關同種族議題有關嘅嘢咧，又再有啲新嘅發展喎。 係係係。 原來話咧呢一個嘅華盛頓呢個名，林肯呢個名， 係 就喺三藩市嗰度咧，就唔可以再攞佢嘅名嚟到係做學校嘅命名啦。 哦，因為又話佢哋係種族歧視 啊。原來話咧呢個三藩市咧，佢哋話。本地的教育委员会三藩市他们、投票就通过呢就说市内44间以这个种族歧视啊、蓄奴啊 或者是殖民有关人士而命名的学校呢就要改名啦。哇，如果是这样，四间要改名都几多、 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日呢有一些人比较担心呢，就是你说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呢，除了你说对一些国际议题有不同呢、嗯、其实对他们美国本土人来讲呢，就是那个左右思潮呢、嗯、即是保守啦、啊、同埋这个传统价值呢，那一种的分别。因为太过强调政治正确呢，去到走火入魔啊、 哦、 即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喂、因为那排他们那个 BLM 事件之后呢、 嗯、 他们就很多人就翻旧账，说喂，这个百几年前呢，这个其实他触、 啊、 怒的那时候 他 拉低他的 尺寸， 是 又拉低他、啊、其实呢你是令到很多即是美国甚至乎英国那时候都有人出来讲过的东西、嗯、他就说喂，这样不得掂，因为如果你这样就说他种族歧视的话呢，其实很多历史呢就即是没得延续，你就会翻转了岸这样的。 唔係，佢就係話嗰陣時係咁咧，但係而家已經唔係啦嘛，咁樣即係佢啊，使唔使 都冇咁都好難話，即係追溯翻到去百幾年， 係啦，係啦，歷史嘅嘢。 我就喺度諗緊咧，我呢個即係喺外國咧，就有朋友咧，或者有嗰啲當地嘅人咧，就去定一啲嘅新嘅投票通過，話要改名啊學校。你諗下，我哋香港啊，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學校嘅名咧。都好多冠名啊，就算是大学里面嗰啲乜乜楼乜乜楼咧，有时咧都见到系好多都系啲、 哦啊 不同嘅名字嘅冠名。 佢哋咁捐钱啊嘛。 当然我哋系香港啊，唔同呢个美国啊，美国佢系基于嗰啲嘅种族歧视啊、蓄奴啊嗰啲问题而去发生呢件事啊。咁我哋又唔系去到呢啲咁样嘅政治嘅层面。只是咧覺得，哇！如果一下子咧，有陣時，如果突然之間有一天要我哋咧將某一類人士嘅名字咧，唔知咩原因咧唔適合咧，即係攞嚟做學校名啦，哇！咁啊，到時咧就真係有排改啊！哇！你淨係嗰啲嘅同嘅宗教啦，又有即係我哋暗指中國嘅宗教啦，有啲係西方嘅宗教嘅冠名啦，係咪？有啲咧就係同佢嗰個 人名有關啦， 係啦，乜乜紀念啊，係啊， 嗰啲 係啊， 有啲咧就同呢一個嘅可能係現即係現在啊，仲係在世嘅人啦，佢可能係捐錢啊，基於嚇。咁啊，另外有一類就可能係已經係偉人啊，即係過身嗰啲。咁但係過去日子咧就好有成就。 即係冇翻舊帳啊，係嘛？ 你諗下，你呢個例子舉得好。我哋香港咧嗰陣時，香港大學醫學院啊， 係啊， 佢係命名啊嘛。當年都十幾年前，20年都有啦、 嗯， 就用咗李嘉誠醫學會叫個名啊嘛。咁、 啊、 曾經佢哋啲校友都唔中意嘅， 係啊， 喂，好好地地咁樣講，但係醫學院你點樣加？李嘉誠喺度啊，咁樣 係 好啦。咁而家咧， 成哥好似嗰時都係話唔使要佢個名噶嘛。 係啦，但係你諗下，呢個就係一個例子咧。譬如我哋一路都覺得你超人冇嘢啦，咁你就好願意用呢個名啦。哇！你話政治風向唔知幾時變噶嘛？ 幾時轉風啊？ 係咯，因為早排啲人已經話不有一人連揸槍跑啦咁樣。咁、 哎、 你諗下，如果有朝一日咧，佢突然間唔知點解咧，就俾人哋即係話佢話佢孤寒咩都好啦。係，咁唔通呢個 係 啦，唔適合啦，唔通又要搣甩佢個名喎真。 即係我 好彩馬雲嗰陣時冇命名啲咩咋。 佢、啊、 早排啊，哇，几危险啊！啲人都谂紧死啦。开头明明叫佢马巴巴嘅、啊、，OK 嘅、啊，喂，突然间咧方向转咗咧，话咧名都唔同咗咯、 啊。 所以有时喺度谂翻啲嘢，系咪即系都 真系唔用名真系好啲啊？真系 咧，唔好用人名啊，系嘛？ 但咁我哋啲街道有啲人名嚟噶嘛？ 嗰啲就 系 咯， 前嘅港督啊嘛，系咯， 系啊， 落咗嗰啲就唔好再改啦。有阵时改咗啲名咧，又唔记得噶啦。 可唔可以用括弧咁嘅方法啊？ 咩叫括弧 乜嘢？ 唔系啊，即系譬如咧，我哋而家都有咧啲明星艺人改名咧，你睇翻娱乐版咧，譬如话咩咩陈大炳 系 括弧，系其实佢前身咪就陈大文咯，咁样咧 系。 而家有呢啲噶嘛？譬如钟欣桐佢都改咗名噶， 正名啫嘛，即系等人哋记得佢。 错啦， 系呢个等于呢个人。 譬如如果你话美国而家咧，譬如佢可能嗰间叫咩华盛顿纪念中学咧，可唔可以改名咧？譬如佢改咗，可能就叫做华英雄啦，跟住括弧写翻前华盛顿中学。唔系，争好远喎，前噶啦吧，已经系。 人哋话就 我啲通常我嚟等你咧，可以认得翻，即系等于讲边一个。 就系啦，如果我哋啲明星咧，而家你唔记得边个咩啊？边个啊？ 桂花田。 我叫你再讲多次罗仲谦嘅新名啊。 唔好意思， 诶，再讲多次杨怡嘅新名啊， 系 啊， 都 改 唔 得啊，改唔翻嘅真系。 要起码呢啲时间先得啊。 不过咧，你讲开话佢哋诶换咗总统咧，咁其实原来之前都仲有个花边咧，几好笑噶。 咩啊？ 嗱，而家咧佢一换就可能学校名要换咗啦，咁呢个好大件事啦。咁咧佢话咧有另一个咧就系少嘅，但系都换咗嘅。就係嗰張椭圓形辦公室裏面咧， 嗰張凳啊嘛， 嗰張嗰粒掣啊， 嗰粒掣 有冇睇過新聞啊？ 哦，佢 話 嗱，我知佢換咗好多嘢， 呢、 這 個真 係 好搞笑， 換咗畫啦，換咗相啦，係咪？ 係啦，佢話原本咧，特朗普張台咧就有一粒掣嘅， 係。 佢話而家呢一粒掣咧就已經唔見咗，嗱，我可以形容俾你聽， 即係拆走咗。 佢喺嗰個椭圓形辦公室咧，本來就有一個位咧就擺電話，電話隔離咧有一粒紅色嘅小按鈕， 係、 哦、red button， 係 細細粒嘅。 哦， 佢話而家咧喺拜登手上咧呢粒掣已經唔見咗啦。 哦， 請問呢粒掣我嚟做咩嘅？ 我嚟通知人入嚟救佢。 通知 我覺得係好似救命鐘、平安鐘、救命鐘一樣， 係啦， 係咪 嗱，佢咧，我俾個 tips 你，佢話咧，佢哋回憶咧，特朗普執政期間咧，曾經有啲訪客咧入到嚟佢辦公室啦， 係， 佢話咧，佢會喺傾傾下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喺佢哋面前撳呢個掣， 係， 跟住咧嚇到啲人咧以為總統你唔係嘛，你而家突然間想撳呢個核彈個掣， 哦， 即係佢會以為佢想， 哦， 成日都話美國總統可以撳噶嘛， 係唔係啦？ 好啦，嗱，咁總之成個畫面就咁樣嘅。頭先你估就係揾人救佢啦， 我都覺得係， 仲係仲有咩用嘅？咁嗱，冇理由拜登唔使噶，唔使人救佢咩？ 佢顯示話佢自己身體健康，所以咪掹咗個仔咯。 哦 ，OK， 你即係你覺得同健康有關嘅？ 因為特朗普樹敵眾多啊，佢驚俾人哋打，所以要有咁嘅掣。 即係隨時俾暗殺啊嘛！ 覺得自己有咁嘅危機。 哦、有冇第二个答案？冇其他啦嘛，我俾多个 tips 你。呢个掣通常系几时用嘅呢？譬如我哋而家三个咧讲咗个零钟啦，突然间都觉得哇，都差唔多系时候咯。咁啊，揿呢个掣。 我明。 去厕所。 唔系，系应该有啲侍从咧就行入嚟啦。啊，总统先生，你嚟紧咧有个会系两点钟要开嘅。 系、哦、有侍从入嚟，不过唔系开会。系、啦。唔系。 哦。 咩抹手啊？ 赶住走啊？ 唔系，都唔系，系倾到咁上下咧，你自己就会觉得因为倾得。嗱，系傾得耐先有呢個需要嘅， 係係， 覺得想 去廁所， 唔係， 有口渴， 口渴， 哦， 口渴， 誒攞杯 drink 俾佢，即係又攞杯酒俾佢啊！ 佢唔止係一個 drink， 佢係一個特定嘅， 哦，即係有個 佢話咧 特朗普嘅飲品咁樣， 佢話原來就咁樣嘅， 深茶， 唔係係健怡可樂， 哦 係呀， 佢話呢個咧被譽為係呢一個咧健怡可樂仔。佢话咧， 原来系红色嘅喎， 红色 会攞咗普通可乐俾佢。 系啊，喂，等先，健怡嗰只唔系白色咩？ 系白色， 哦、白色咯。 系、 哦、 啊，因为黑色嗰只系零糖啊嘛。不过唔紧要，佢意思就系话咧，佢就会有个红色掣咧。佢话原来咁噶，佢中间咧、哦、一倾到差唔多口渴咧，佢就话佢就会揿嗰个掣。 佢又唔好意思话 ，excuse me， 我想饮啲嘢。 系啦，咁然后咧就会有呢个白宫嘅管家咧， 仲要行入去， 好端庄优雅地咧攞个银色嘅盘，闪灵灵。 总统先生， 然后上面就会有一杯嘅可乐，跟住就摆到你面前，你正唔正先？呢、 这 个真系，佢话拜登话我年纪大啦，虽然你年纪都唔细，我唔饮啦，可乐都唔饮啊，见咩鱼啊？真系，所以佢就将佢 可能想饮咧， 系啦，林肯制又唔见咗，健怡可乐制又唔见咗，点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北角东发大厦强制检测行动朝早7:00结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表示，今次有475人接受检测，未有发现确诊个案。有人会问，零发现是不是劳民伤财？他说考虑到楼宇状况、执行能力等因素，受限檢測是有實際需要，可達至小區清零，切斷傳播鏈亦都令到居民安心。林鄭月娥提到，昨晚去視察行動時候，有居民抱怨昨日早上已經按照強制檢測公告接受採樣，但由於未收到陰性結果短訊，需要再檢一次。她期望居民諒解行動的需要，亦都感謝對方按照要求一日兩次接受檢測。林鄭月娥又說，抗疫必須不斷總結經驗，今次行動說明進行強制檢測或受限檢測的決定應更快更準，避免信息混亂，減少對居民帶來不便。北角東發大廈被列為受限區域的強制檢測行動結束，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大厦嘅660户当中，有190户并冇回应，代表唔少人已经搬走。他认为如果要处理流动性高的地点，需要及早介入。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围封行动并没有问题，但未能够及早介入会让流动人口四散，就会好像今次一样未能够找出确诊人士。他认为当有相连单位有确诊个案等高危因素，就应该考虑采取措施，认为当局应再检讨用什么方法才是最有效。被问到疫苗问题，梁子超认为无论任何疫苗，最重要是药厂能够提供所有数据，包括是否能够及时提供和数据的来源再由专家参考。卫生服务中心总监王家庆今日开始出任中心新开设的公共卫生服务总监，为期半年。卫生署副处长林文健出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一职。卫生署说，卫生防护中心的防疫控疫工作日趋繁重，未来几个月需要筹备并在全港推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注射计划，因此开设新的编外职位，分担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的繁重工作量。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6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445宗是社区感染，累计确诊病例77,395宗，再多13名确诊患者不治，累计1,399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南韩疫情第三波大流行逐渐趋于稳定，但涉及宗教团体旗下教育设施的疫情持续发酵，跆拳道馆、办公大楼等设施亦都接连出现小规模集体感染病例。政府决定视乎疫情趋势，将于周末公布下月实施的防疫级别和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下午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早上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54点，升104点，成交额1,11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8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07蚊，升26蚊；美团369.2，升13.6。阿里巴巴247.4跌4.2，港交所502蚊升8.6，小米集团29.95升6.5，吉利汽车28.85跌6.5，比亚迪股份237.8系跌0.8，滔博12.7，比亚迪股份系237.6升0.6，滔博系12.7跌7毫。中国移动47.65跌2.5，盈富基金28.8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753，日元104.5，瑞士法郎0.89，加元1.286，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4点，跌182点。港金现价报17,0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51美元，卖出1,84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最主要都是受加士居道的意外影响。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旺角的花园街介乎界限街至到太子道西一段就挤塞，一段的花园街挤塞，而佐敦道来回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广东道一段都是挤塞，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慢车，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车多，龙尾在各士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红磡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较早前加士居道咯去返红隧方向近日女童军总会的意外呢就啱啱清理好啊，但车龙都有待消散的。重复多次，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日女童军总会的意外呢啱啱清理好，但都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果栏。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哎呀，彤啊，几时嗌阿芬上嚟帮我通下个厕所啊？ 阿妈，我哋分咗手成年噶啦，你咪成日都挂住佢啦。 喂呀，彤啊，几时嗌阿芬上嚟打边炉啊？争两个、啊。 我哋冇一齐好耐啦，你咪玩啊？ 以上嘅片段系咪似曾相识咧？今个星期六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十至十一，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会同大家讲下，拍过一次长拖，系咪就成世都搣唔甩咧？ 唉，你睇我就知啦。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时光机留给你， 做咩咁好唱口啊？家俊， 我最近下载咗呢个唱 K app， 谂住可以玩一下嘛。 咦，点解手机可以录音嘅？记得我哋以前又有黑胶碟，又有录音带，佢哋又点样保存声音呢？ 不如我哋今个星期探讨下咯。 咁就要黐实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赵善恩同埋李慧贤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啦。 到时见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呼吁下先，呼吁下先，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晏啲咧可以打电话上嚟，晏啲可以打电话上嚟。咁但系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啊吓。 系啊系啊，咁啊，仲我哋嘅 fans 号码233963都欢迎大家 fans 过嚟吓。 系啦，直播室有桂花田曾志豪啦，亦都有 home office 嘅清真烹。 系。 系啦，喂嗱，正所谓咧马死落地行啊，即系有阵时啲嘢咧，如果你要解决个问题咧，你都要谂啲新嘅方法。都要咧，即系用一啲即系屈一屈就噶啦吓。咁啊，咩叫马死？ 最多咪离开。 系啦， 马大厦。 系啦，最多咪离开咯，嗬。 系啊。 马死落地行。咁如果 风光而家。 系啦，但系如果狗急咁点咧？ 咁咪咩瓦坑有条路啊？ 即系嗱，真系唔系玩食字 get 咩啊？ 你话如果只马轻咗，你就唯有自己落地行啦。 系啊，啱啊。 咁而家讲紧话只狗咧。如果佢真系好急尿， 系， 但你又 俾唔到佢屙，咁点算咧？ 点会唔俾到佢屙啊？ 如果你俾人封咗区咧，你冇得带佢出街咧。 哎呀，咁唯有铺啲报纸俾佢喺屋企咯。 但系有啲狗系唔肯噶嘛，你知噶啦。 哎呀，咁会忍到点噶？ 嗰阵时我记得咧，我哋阿同事阿谢玲啊，咁咧去佢屋企食过一次饭咧，佢咧就话啦，无论打风落雨咧，佢嗰阵时养嗰只大狗咧，佢一定要系出去户外先肯排大小二便噶。 呢个系因为 有啲习惯养成咗咧，即 系 可能系啦。咁佢话咧，有啲狗要忍住噶，佢一定喺屋企就唔屙噶。咁啊，但就系啦，但好惨嘅，你又冇得呢个时候咧，就话咧，阿仔啊，你而家屙啦，我由你屙啦，咁样佢唔得咁样。 唔系问题系佢唔肯啊嘛， 佢唔肯 系话你俾佢放肆咁屙，佢都去屙嘛，但系佢唔肯啊，可唔可以搓下佢嘅肚啊？即系搓下佢。 搓到急尿。 哇！你不如喺侧边树嘅。 我都觉得系。 咁你唯有系一个方法，你同即系同小朋友一样嘅啫嘛。 会啊会啊会啊，以前都尝试试过就嚟快啲屙。 乖啦乖仔啦，咁样 氹下佢啦， 系啦，佢咁样 系啦，都唔得，系啦，都唔得。 哎呀，咁而 家系基于咩原因唔出得去啊？ 嗱，呢个真系又因为封咗区啊，佢唔系讲香港，因为内地咧之前佢哋有啲封区咧，我哋呢度就顶笼两日就封完啦。 系最快一晚咋， 最快一晚啫嘛，即系话你内极都有个谱咧，我谂你只狗都忍到嘅。咁但系咧佢。內地呢，譬如之前大家睇到啦，吉林省裏面嗰個通化市呢，佢封咗都十幾日啦。咁之前呢，直情有啲沈陽嘅一啲，佢哋真係小區啦，封咗21日。咁呢，佢真係唔出得嗰個門口㗎，因為佢哋樓下呢直情俾人貼咗封條呢就封咗啦。咁你話呢，佢哋遇到兩大問題。一个咧就系譬如话垃圾抌去边，嗱、 okay. 你每一日都有垃圾生产出嚟嘅，但系咧你而家直情门口都唔出得，就算你出门口有咩用呢？全部大家挤喺后楼梯咧， 你都唔可以浪费纸黄铁罐、啡胶樽噶啦。 嗰阵时嗰、那个有关当局冇帮佢哋清门口啲垃圾， 嗱有啲就冇嘅，佢哋就大部分即系内地啦，我哋个别地方咧，可能佢就咧就你天生天养啦，你自己解决啦。咁于是乎咧，嗱而家真系有两个难题嘅，第一咧呢啲所谓嘅垃圾。抌去边？第二，咁你话啦，哎呀，我哋最多人系用少啲垃圾啊，咩都好啦。但系嗰只窝咧，佢哋真系有人养宠物啊嘛。 系， 佢真系唔落街，屙唔到尿，同埋屙唔到便便咯。请问点解决？ 我会咁啦，我会当我放咗佢出去。哎呀，佢自己走失咗。 系，咁佢点翻嚟先？佢点翻嚟先？ 如果佢要翻屋企，佢自己识翻屋企噶啦。 但系你 阿仔，你真系够胆咁样放只狗出去？ 咪咯， 吓！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讲单新闻啊？ 见咗噶啦， 嗰个女士啊，喺一个唔系嘅嗰个叫放狗时间走去放狗啊，佢即系掟咗佢落条河度啊，佢惊啲工作人员 都系嗰个杀咗佢只狗，掉佢落河啫嘛，都唔系只狗自己跳落河。 哦，唔系啊，问题系佢话惊嗰啲工作人员攞咗佢狗嚟咩 人道毁灭啊？ 系啊，嗱，佢而家咧究竟发生咩事咧？喺黑龙江里边咧，佢哋亦都有啲小区咧就俾人封咗啦。咁于是乎咧，嗱，真系真人真事，有片为证添啊！ 有片？ 有片啊！佢哋自己拍噶。 哦。 咁只狗咪放佢落街俾佢屙咯？ 系咪啊？噶，好似我咁咧。 唔系、啊，我系放狗，我真系放狗、啊。 我估。 真系放狗噶，你平时点放狗，佢就而家点放狗。 吓，佢咁大胆啊！ 佢着晒全副武装， 冇得出门口。人是绝对不出得门口的，这个是禁了令的。 我想问大厦门口得不得啊？即 是落不到去。 不是不是，即是说你屋企那层楼梯都不得 啊？不可以。 是咩咁样？ 佢而家系要封咗你，佢放到狗喎，点放啊？ 天台。 天台冇，佢要喺地下度放。 要喺地下。 系点放啊？ 用一只狗带住一只狗。 佢用自己条，佢照样系攞条绳绑住只狗个身度，然后继续放狗。 嗰条绳好长噶， 系啊， 嗰条绳好长，长到成条街咁长。 跟住咧， 系咪可以咁啊？ 拉翻条绳翻嚟咯。 系咯，咁但系佢住咗八楼， 八楼咪又行楼梯咯。 佢冇行落去， 佢吊佢落去， 直情系吊落去，因为佢哋而家连门口都唔出得啊。 佢吊只狗落街啊？ 佢哋真系影住咧，就系因为佢哋冇办法开出门口啊嘛。 咁问题系咩？ 佢而家咧，你知唔知佢最惨咧？就算你行到落楼下咧，佢大门已经封咗噶啦。 知道啊， 你成栋大厦嗰个出入口封咗噶，你冇办法咧，你想放只狗自己出都唔得。佢哋影住咧，成功啊！八楼有啦，四楼有啦。佢哋自己攞啲布啊、绳嗰啲咧，总之扎到啲人哋走佬嗰啲咁样咧。 嗰啲叫咩啊？ 尼龙尼 床单啊，床单啊，哇！我见住吓死你真系， 惊险喎。 然后咧就绑住只狗，好在都系细狗咋。你话金毛又呢铺真系，唉，你唔知点算啊只金毛。 其实只狗如果佢惊一惊挣扎咧， 系噶，好危险噶。嗱呢个咧，所以真系咧，我形容埋俾你听，佢就绑住咗只狗啦，然后咧真系垂直吊运咯。佢即系佢冇办法扎到可以令到佢四平八稳啊嘛，佢要垂直。所以咧，只狗咧就其实晾住咗个心口仔咧，就成只狗系打直咁样咧，就放到我地下，跟住冇嘢，然后咧就好欢欣咁样咧喺度跑啦。 唔系，我就问系话嗰啲叫做检疫嗰啲人员咧，佢系俾只狗落街。 冇啊，佢冇理佢啊。 哦，系 啊，竟然 系啦、 啊， 咁然后咧， 好啲。 你仲见佢拍片嘅时候咧，好笑嘅。佢有一个咧，可能就矮啲。系啦，佢拍低自己成个过程啦，可能佢就矮啲，佢仲望到只狗咧有啲距离咧，佢仲不停话 踩佢啊！ 别跑太远啦，可以啦，可以啦，撒泡尿就回来啦。哎，你还走到哪里去啦？系啊， 仲可以咁样同佢倾偈啊？ 因为佢咧真系，你望住佢咧个窗口度影住只狗， 佢收点样收翻翻去， 拉翻上嚟咯。 就咁拉翻上， 但我想问佢吊嗰条绳真系要坚长喎、 啊，好长啊！八楼都放咗落嚟啦，我依家我将佢摆落我哋 Facebook 度俾大家睇下。 太嗱呢一件事咧，两样嘢啦，嗰、那个主人咁样做，即系你焗住咧咁样咁危险嚟到吊只狗落去俾佢屙泡尿咧， 好爱佢啊！真系 系好爱啊！我唔觉得咯， 佢屙唔到啊，佢屙唔到啊，唔系啊，佢憋佢所谓佢真系饮尿又屙唔出啊，而家 其实咧，如果佢饮尿咧，饮咗廿几日， 同嗰啲系咪城管啊，定系咩管啊？ 唔知佢咩？ 卫生当局啊， 系咯系啦，卫生当局 点都要攞一个人情俾佢出去咯。 唔系我谂咧，如果佢唔系走投无路咧，佢哋都唔会用呢招。 我都系咁话，即系我哋系防疫咧，系好严谨 到， 出 唔到去，同埋冇人理佢哋啊嘛。 但系问题系咧，嗰只狗仔佢如果你一日困住佢，佢又唔屙咧，佢咪就系盏膀胱炎，咪仲死多两下，系咪先？ 咁跟住好啦，第二咧就系头先讲点样抌垃圾咧？呢个就先进好多啦。佢话咧喺辽宁大连市里边咧，因为隔离期间抌唔到垃圾啦，佢哋攞部无人机， 我都觉得用无人机。 吊住吊住个垃圾 嘅， 咪无人机就称唔到只狗啊嘛，太重啦嘛。佢攞无人机吊住啲垃圾咧，飞到楼下公共垃圾桶，仲要系写住精准投递。 啊，好嘢、啊！ 佢唔系撇喺个垃圾桶附近，佢竟然咧入到去嗰个窿窿里边，真系。 但系嗰个垃圾桶要常开先得咯，即系唔系冚盖嗰啲， 好彩系咁样咯。 呢、這个就值得欣赏。 咁咪好忙咯，我想话可能空中分分钟有空中交通意外。 同埋佢哋而家咧，因为咧封城期间咧，佢哋咧系楼上楼下咧就系互相点样通咧，就通食物咯。因为佢出唔到个门啊嘛，佢咧就会咧话楼上你咪有蒜头攞两粒嚟啊，好啊，佢借啦， 大家就吊啦， 咪攞条绳咧吊嚟吊去咯。哇！呢、這个犀利啊，真系 喺宿舍咁， 系啊，翻翻宿舍 落嚟俾你啊， 系啊，所以咧香港算好幸福啦。 其实系啊， 我只狗幸福咩叫算好幸福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哇！一浪接一浪啊，又嚟百无禁忌，大吉大利啦！ 系咯吓，企咁紧密咧， 好紧凑噶我哋。 咁啊好啦， 咪咯， 系啊，系啊。OK， 系歌都冇得听系嘛？哎嗱，我咧即系之前咧讲开咧吓，股市啊，究竟佢哋用啲乜嘢咧就系通关啦吓？即系话佢哋好多地方咧都要认证啊嘛，系咪先？咁啊，上次咧我就讲到有啲咩符啊？有啲咩符系可以俾你？ 唔系啊，虎符系讲紧调兵遣将啫。 系啦，嗱，即系讲紧咧有虎符啦。 龟符？ 系点解你会知道有龟符嘅？ 你系咪？ 你上次讲 啊 嘛，好似系嘛？ 我未讲。哦，系咩？我 你上次讲咗龟章啊嘛。 嗱，嗰、那个唔系嗰个龟就唔系嗰个龟。 你讲紧乌龟个龟啊？即系唔系玉字边嗰个龟啦？ 嗱系啊，我上次咧临尾咧就讲咗句嘅，就系话啦，其实古时咧嗰个身份认证啊，系嘅好多个类型嘅。咁啊，跟住咧就除咗有虎符之外咧，仲有鱼符啦， 系 龙 啊鱼啊一条鱼个鱼啊，鱼符啦、龙符啦、兔符啦、龟符啊，即系有龟符。咁啊，又有轮符啦，有腰牌啦、牙牌啦、啊鹿头牌同埋玉璽嘅。 咁有冇泡符？ 系我都想啊！ 要唔要翻？ 嗱就系咁样啦，佢即系喺唔同年代有唔同嘅嘢啦。咁啊，所以你啲符啲符咧系真系好紧要嘅，对于佢嚟讲， 冇符唔得 啦，嗱唔可以冇符啦，系咪先？咁啊，譬如捉鬼嗰啲又要有符啦，系咪先？嗱，虎符咧， 你赢， 虎符咧就由呢个春秋战国嘅时候咧就开始用到秦朝，咁啊隋朝，咁啊点解咧？去到唐朝就变咗鱼符咧？点解由符变到鱼咧？ 鱼系咪俾平民噶？ 唔系，都系俾嘅一啲官员噶，点会俾平民噶？平民唔可以有嘅、嗯。 你话鱼符嚟运咩噶？ 点解唔系啊？点解由符明明一向都用、哦、由即系由春秋战国去到隋朝嗰阵系用 跟皇帝嘅喜好有冇关噶？ 嗱，同皇帝系都有关系嘅、 哦。因为就避位咯，可能符咧符啊老虎个符咧，可能咪同佢个名字有关啊。 生肖啊， 系啦，因为就生肖有血光之灾啊，可能嗰啲啦。 系啦系啦，古时嘅中国人咧，真系。咧佢哋咧就好忌讳咧，即系嗰啲名字啊。咁啊，由于咧佢哋就话啦，阿唐高祖啊，李渊啊， 嗯， 阿李渊个阿爷啊， 系 叫做咧李虎， 李虎， 阿李虎系啦，真系惨啊，叫李虎啊，咁样咧， 唔系几型啊个名， 唔系老虎，睇个字面就知道老虎虎，如果唔系就咁听嘅就痛苦个虎， 唔系因为普通话读音又唔同啊嘛，所以唔会嘅系啦。 好啦，今日叫李虎，咁咧咁啊，佢哋就话啦，喂，唔可以。嗯、我爷叫虎，你又俾个虎符唔得嘅咁样， 避位。 于是咧系啦，忌讳啦。咁于是咧，佢哋就揾条 狮子啊， 唔系 冇狮子 噶。咁咧佢就老虎变成鱼， 争好远喎，真系一个陆上霸王，突然间俾任人吊嘅啫。而家 条鱼好似，但系佢鱼系都有啲吉利嘢噶嘛。 不过以前咧，我哋以前叫做鱼眼传情咧，咁都系通讯里边嘅工具嚟嘅。 咁 样 系啦， 咁 咧今次咧就系嗰个鱼符咧，除咗可以调兵之外咧，其实咧都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嚟噶噃。 系啊，代表。如果是什么 啊，即是说呢其实呢即 是 怎样可以身份象征啊， 为什么他是身份象征， 即是怎样是一个代表身份 象征、哦、如果他是条锦鲤的话呢就代表他那个官阶高一点。 如果是鱼啊那些就好cute的。 是啦，如果你是龙等的话呢就直情是哇你直情是叫我官老爷啊这样是啦。 是不是 这些 啊？ 应该是不是这样 啊？其实是的。 定是看东星班那些朋友又是。 喂是不是啊？那我不识那条是东星的，我知道你是什么鱼啦，是不是？我只知道你是一条鱼啫。那他们呢都不是用鱼的种类。 用颜色。 是啦，什么颜色呢？怎样分呢？ 金色。 哎，啱啦，是中晒。 那条不是金鱼咯？ 都是金鱼。是啊， 是不是这样？ 是啊，真的啊。 是不是这样？ 但是那时人呢就最兴用金银铜呢这三个三样的物品。 不是啊，现在都兴的。 现在都兴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颁个奖是不 是？ 是啊。他说呢在那时呢他皇帝的仔呢都是用鱼符啦。咁呢不过呢他就是用金打造的。咁其他官员呢他们有分阶级的。咁三品以上呢他就用银鱼。咁五品以上呢就是呢即是五品的时候咧，佢就用铜做嘅，咁啊，所以分咗咧唔同嘅官阶啦。咁但系问题嗰条鱼，咁你唔喺度成日揸住喺手噶嘛？咁啊，咁究竟佢嗰条鱼，点样先见到佢嘅官阶系点样？ 咪好似 会唔会系个嘴张合？张开同合埋唔同噶， 条尾嘅分唔分叉啦？我哋街市买鱼都系咁噶嘛，好似 系咪咁啊？ 系咪咁啊？ 嗱，佢咧金文同嘅鱼咧，都系嗰条鱼都系嗰个模嘅嚟， 形状一样嘅， 应该一样嘅，只系咧用金文同打造唔同啦。但系咧咁，但系佢哋唔系成日手揸住噶嘛？ 系， 咁佢会吊喺边度啊？吊喺个身嗰度噶嘛？ 系、哦， 咁但系吊喺个身度咧，好似好揩咁啦，系咪先？吊 好揩， 吊住条鱼咯。 嗱，咁咧其实咧，原来咧。佢哋有鱼袋喎、 哦，鱼袋即系点啊？ 有个渔网啊， 渔网啦，直情系 渔网袋 咁，系咯，渔网丝袜勾住条鱼、哦，而家系。 系啊，佢哋有个鱼袋咧，就套住嗰条鱼。 有个鱼佬 咯，系咯，跟住点啊？ 咁个做晒鱼佬啦，唔系啊，佢就有个鱼袋咧，就套住嗰、那个，因为嗰个样嘢好紧要噶，因 为 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哋系有个鱼套嘅，即系鱼袋咧，套住嗰、那个条鱼嘅。 系。 咁啊，因为咧， 大个啊，手掌咁大啊。 其实就 条鱼有几大就有几大啦。 条鱼应该好似我谂唔大个手掌啊。嗱，见到佢啲图咧，就咁啊放到大人，佢又冇 摆只手喺侧边， 即 即系黎曼咁嘅啫。 咁咧，佢话咧喺咧皇宫入边咧，即系皇宫入面，个个咧都会咧啲人咧都会望住嗰个官员，因为可能未必认识咗咁多官员，系咪先？咁啊，鬼知你边个？佢系冇名牌噶嘛？咁又冇上电视，佢唔知系边个啦，系咪？咁咧，佢就要靠望住个鱼袋，究竟系高官啊，定系一啲咩官咧咁？ 即系个袋本身都分咗颜色嘅， 系啦。原来咧佢有三品官咧，佢就会用金咧嚟去装饰嗰个鱼袋嘅， 即系都系金银铜咁样分啊。 系啦，都系金银铜，系啊。五品官咧，佢就会用银鱼袋，银鱼袋。低级官员咧就会用铜嘅。咁有啲咧 最低級嘅就冇袋 啊，係啦，真係啦， 真係啊， 有誒條魚都冇啊， 哦， 魚都冇嘅，嗱魚袋同埋條魚都冇嘅。 咁我嚟做咩話？條魚本來係愛嚟傳送㗎。 嗱，頭先我咪話咧，即係個虎符係我嚟即係 調兵顯象㗎嘛，咁魚咧， 咁條魚咧調兵顯象都有啦，就係、是、身份嘅象徵咯。 哦，即系佢已经唔再系传送啦，因为如果你冇咁， 啊、 我点传送啊？ 都有得传送嘅，嗱、哦，我一阵间会讲啊。 就真嘅一条鱼嚟嘅， 唔系啊，嗱，今日即条通识俾你吓，嗱，条鱼除咗可以调兵啦，论功阶论 官 阶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几个喺宫入面里面咧嘅用途嘅喎， 系补血啦、明目啦， 佢都系一分为二噶，都系有左边同右边噶， 哦，即系又系睇下你可唔可以出入通行证咁样， 嗱，系啦，咁就系、是。仲有啲咩用途啊？你觉得？ 我嚟定情信物， 定情系应该系系啊。 哇！你 我要同你一生一世啊！ 唔可以 做咩啊？ 同咩定情信物啊？ 同我妾侍咯。 同令啊，唔知啊，宫女咯。 咁条贴诶，咁嗰条鱼都啊，皇帝系 keep 一半啊嘛，另一半系俾嗰另外啲人噶嘛。 哦，就系皇帝派发嘅，总之就系都系。 你总之揸住嗰条鱼 系 OK。你有几样嘢咧系可以做嘅？咁啊，就当然咧，有啲系皇帝下令啦。嗱。皇帝是不是给你立院见啊？ 不是。 不是了嘛。 是啊。 只要你有条鱼 就可以打开电视看皇帝了。 是啊。只要你有条鱼 是 啦。有条鱼符呢你就可以去见皇帝了。 哦这样啊。 因为都是你都说有官阶的人。 我是皇帝。 是啊三品五品那些有了嘛。 是 啊。咁所以呢就有一条鱼呢就可以见皇帝了。第二。睇下皇帝咧，如果下令咧要闩呢个皇宫嘅大门， 系封区，封区。 真系啊，喂，你估皇宫嘅门可以常开同埋闩嘅？ 咁呢条鱼就系可以俾你游出去。 嗱，呢条鱼咧就咧，皇帝咧就会俾半条鱼个侍者， 系， 即系好似 再加多半斤猪肉，咁就可以加送啦。系啦，你加埋加送。 半条鱼咧就呢个侍者度话俾你听，嗱，攞去看守嗰个士兵嗰度， 系 对一对佢。 哦， 咁咧就咧睇下咧嗰另外嗰半条鱼系咪啱啊？系咪可以合埋到咧？ 合得埋就 系啦，合得埋即系证实咧嗰条鱼系真嘅，即系听到皇帝就话喂，而家要封门咁样，或者而家要开皇宫嗰对门咁样。 即系落 order 啦， 啊，一定噶啦呢个，系 攞嚟落 order 嘅第二个用途。 所以你知唔知点解咧？呢个真噶。而家我哋咪有个讲法叫做咧，啊，你咁样做符唔符合符唔符合咧？佢嗰个符就系而家你无论虎符定鱼咧，佢就两个合埋咧，就先至叫做符合咯。 啱啊，符合系呢个字系引申， 好好好啊，呢个解释 系啊， 真 噶， 系 真 系咁引申落嚟噶。 源自呢一树嗰个叫做符嘅作用咯，咁样 系啊系啊。咁啊，你讲开咧，咁我都讲埋啦。咁啊，仲有除咗符合呢个字咧， 系 咁样，因为嗰个符就系讲紧虎符啊、鱼符嗰啲咧。咁仲有合同喎、 哦，合同、 哦，合同都系、哦， 即系都系同一个意思啦。 系同一个意思。嗱，合同点解会咁咧？原来嗰、那个嗰条鱼符咧，里边咧有个同字嘅。 哦，系啊。 系啊，咁喺个同字喺嗰条鱼嘅下底咧有个同字，另一边咧个合字嚟嘅。 哦。 咁所以你一齐合埋 原来咁得意哦，呢、 這 个劲哦。 咁先叫合同。 系啊系啦。 好叻喎呢个。 呢、這个就 系。咁佢唔系合同嘅佢系。 合同啊，咩合同啫？ 同。 咁咧， 即系咪同一个鱼啊？同 系啦， 同合同啦、啊， 合唔合得埋噶？合得 埋， 哇！ 系原来系由呢个虎符鱼符咧，系去到今天我哋要用常用字。 我哋而家要明白啦。 下个礼拜我仲有其他嗰啲符咧，去同大家分享啊。 嘅疫苗喺欧盟范围使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50%或者以下。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56点，升106点，成交额1,191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8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07蚊，升26蚊；阿里巴巴246.6跌5蚊；美团368.2升12.6；港交所503.5升10.1；小米集团29.95升6.5；吉利汽车28.95跌5.5；比亚迪股份238.2升2.2；淘宝12.74跌6.6；中国移动47.55跌3.5；盈富基金28.8升1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27，瑞士法郎8.715，澳元5.928，加元6.028，新西兰元5.55，欧元9.3791，每百日元对港元7.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7点，跌259点。港金现价报17,0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07美元，卖出1,84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噶。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佐敦道去西隧方向近住炮台街咧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家咧只系慢车少少嘅啫。就是佐敦道去西隧方向近住炮台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七行道南的意外影响，所以龙尾就在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太子道西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对行道。太子道西去回旺角方向近着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着洗衣街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就在窝打路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着出行道南一段繁忙，龙尾在好兆联行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红磡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点解要为援交少女发声？ 我哋见到好多所谓出事，即系遇到，包括佢可能冇用安全套啦，唔识用啦，或者可能个客人有一啲即系暴力，或者系有啲唔应该发生，即系偷拍嗰啲嘢发生咗，就最容易出事嘅。 嗯， 咁呢排就系正正就系最多啲啲啦，即系佢好突然间因为经济嘅困难进入咗呢个行业，而佢之前冇考虑咁多嘢。 今集嘅敏感人物请嚟清药创办人兼总干事煲儿。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嘅敏感人物。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八十、八十、八十，全部都是八十。首歌都是充满着八十年代的色彩的，由乐器音色的选择上面到歌词选字再到 MV 的表达手法， Delta T 这位音乐人今次都是以八十年代 City Pop 的方向进行的。作曲编曲监制 Delta T， 填词有 Delta T、 杨雅瑜。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Delta T 加上杨雅瑜，都是 Lonely 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噶？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是没有对白的。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不动了，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他们就是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我哋有点唱嘅呼吁啊，彭仔，不如你帮我哋嗌两句咧。 喂，星期五啊，风骚大点唱啊，快啲打电话嚟啊，1872388啊，又或者咧传真都得噶，我哋传真机嘅号码咧就系233。 96453是啦， 233963 是啦，叻啦， 我哋即刻帮佢兜归人事 网，系咪可以登入去网嗰度写低啊？ 当然啦，我哋系啦 ，Facebook 嘅网上专业咧都无人欢迎噶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啦，可以点唱咯？ 冇错冇错， 好你嚟 先啦， 好啦， 嗱喺网上面咧已经有朋友咧留咗言啦，咁啊呢一位咧系阿 Rebecca， 系 Rebecca 咧就话啦。风骚三宝你们好，首先呢就祝地球人身体健康，是不是地球人啊你 们， 我都是多谢，咁跟住就话啦，疫情快啲走，我个妹夫啊 Billy 呢喺2月1日生日啊，祝佢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咁啊继续呢爱锡嗰个煮饭唔完美嘅妹妹， 哎呀，好谦虚啊！ 大家咁讲， 好谦虚嘅，即系煮饭唔完美。 祝你生日快乐啦 ，Billy 吓，下个礼拜一。 系啊，亦都提一提大家咧，我都挤低咗头先嗰个叫做放狗嗰条片咧、就摆上我哋面书专业嘅啦，大家可以得闲自己睇下啦吓、好，呢度咧有一个就系阿 Vincent Choi 啊，佢就话咧：早晨啊，三位，我想点唱俾我女朋友啊，佢个名叫做咧嘉 wing 啊。嘉嘉嘉荣啊，我谂即系话嘉荣听， 佢话咧今日咧就系佢嘅生日啊。生日快乐！不过咧，佢个医院啊，出唔到嚟同佢庆祝。希望咧，佢个医院咧可以静心休养啦。我哋个个都等紧佢出嚟噶，要佢加油啊，唔好放弃啊！我哋个个都 support 你嘅。最重要咧就系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嗯 ，OK， 阿 Winnie 咧就话啦：，喂，你哋好啊，又到点唱啦？哎，今日呢一刻咧，要祝自己咧要身体健康啊！点解啊？因为咧佢个肚仔啊痛咗咗两日咧冇痛啦，因为好反复啊。咁今晚咧佢琴晚。昨晚他 post 了过来，他说今晚又痛过了，都不知道做什么。你有冇得考咩？有啲咩方法可以教佢解決呢個止痛嘅方法啊？咁 哦，呢啲真係最好睇醫生啊！冇啊，冇得止痛 我相信佢應該有睇醫生，但係可能都搞唔掂，係咪啊？我係咪要招啲嘢咧？ 如果係喺有睇咗醫生嘅情況之下咧，已經睇咗醫生啦。 係。 咁如果都仲想即係去舒緩一下咧，細個嘅時候咧，屋企人咧就會教咧，有冇啲暖嘅嘢？敷喺個肚皮上面啦， 哦，即係肚臍位係咪啊？ 係啦，譬如有陣時就會用啲暖水袋敷下啦，又或者咧攞條毛巾即係浸咗熱水啊，熱毛巾咧就敷下啦咁樣，甚至乎咧而家咁多啲暖包咧，係咪可以攬住啲暖包咁樣敷下咁樣？咁當然要唔好直接掂到個皮膚。 哦，係啊，係啊，擺件衫度黐下，暖下暖下，係咪啊？ 都可以嘅， 幫助舒緩下咧。 我仲聽過有啲人攞啲薑咧貼喺個肚皮下少少嗰個位咧， 捽下佢添啊。 有啲係捽啦，因為佢嗰個唔知小腱下邊咧嗰個叫唔知咩穴位咧，佢話嗰啲即係好似你話齋，如果醫生睇過冇乜其他嘢嘅話咧，咁呢啲舒緩方法咧都有嘅。不過我就覺得。不如睇多个医生啦，因为你真系你，如果你不停肚痛咧，总系有啲，总有啲古灵精怪噶。 不过有得痛，即系都 点啊？你兜啊！等你表演 咩事情系咪？ 即系点痛咧？通常都系一个警告嚟噶嘛。 系啊， 哦、你真系有得痛。 有痛啦， 系咯，哇！你真系。 咁佢话咧，希望快啲自己嗰个肚痛快啲好翻啦。另外，佢话佢细佬啊，阿贤仔咧，二月八号啊，生日啦，咁啊，预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工作要愉快啦。咁啊，近日咧，佢话多区咧封区，大家心情都好唔好啊。只要咧做足呢个抗疫措施，揾出呢个确诊嘅单位、确诊嘅人士，咁希望尽快结束呢个戴口罩嘅日子，大家加油啊！ 系啊，好啦，系啊，阿 Grace 咧，佢就话啦，田浩鹏 ，Happy Friday。每日听你哋节目都带到正能量同埋欢乐噶。今日咧系妈妈生日啊，希望我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生活活，开开心心。阿 Wing 上， 生日快乐吓！喂，另外咧仲有人生日噶，继续吓。 好， 咁就话啦，三宝，我想点唱？好，你点啦？咁 你讲啦。 咁佢咧就系阿温粒啊，呢个名真系得意。 温粒啊， 系、哦。咁佢话咧 系点样？温粒啊， 30日系我个女。阿黄宝燕生日， 系 阿宝燕生日啊！佢话咧，我祝佢啊身体健康。今年30号咧，又系农历嘅12月18。咁就系我个孙仔啊，阿黄敬臣生日。 系 咁咧，就祝佢快高长大，健健康康。想点咧？小凤姐唱嘅齐鼓掌。嚟到係祝賀佢哋，咁啊， 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 係啦，係咪即係呢首啊？唔係叫做齊鼓掌， 因為齊鼓掌係第一句嚟嘅，齊鼓掌， 得， 係啊，我都覺得好似仲容易啲理解啊，真係 幾好。咁呢個就係阿温粒啊，係。 好啊 ，OK， 呢度阿 JoVG 咧，佢就话啦：你哋好啊！佢话咧，啱啱过去嘅星期三系佢女朋友 Suki 嘅生日啦。 Suki， 琴日咧就系佢农历生日啦，喺度咧即系祝佢生日快乐啦。佢话因为今年疫情嘅关系咧，冇得同佢周围去，又冇得咧夜晚咧同佢食大餐啊。希望喺度点唱，送一份特别嘅礼物俾佢，系咪？你点紧啊吓？佢原本咧，佢哋系订咗1月1号结婚噶。 哦、 所以而家仲系女朋友真系唔抵啊！明明系老婆啦嘛，但系因为疫情咧，佢又延迟到4月，佢希望去到4月咧都一切顺利啦。咁佢喺度咧想点唱郑中基嘅无赖俾佢听啊！其实虽然我唔算系一个好嘅男朋友 ，OK， 但系咧我真系好多谢佢一直以嚟对我嘅包容啊、不离不弃啊！其实最后咧祝所有嘅人咧都身体健康，佢又多谢我哋三个。 唔好客气， 电话号码1872388啦，晏啲时间啦可以继续打。电话咧就系咪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晏啲就会听你电话。电话号码1872388，网上留言无任欢迎。 掌心里，谁看风景感觉不对就撤退。再算我专心一意定限水，你靠近为我通风，各自一对。你说有天很想可拥我入睡，我却只懂沉默但听进心里。 Serenity 小音音啊，呢一只叫做咩？我在流浮山滴眼水 .jpg 啊，好叻啊！ 其实要读埋佢噶，因为而家 你好叻，你记得读埋嗰个一点字， 一定要噶。 JPG 系啊，网上面而家啲人中意用呢个嚟玩啊嘛，即系好似懒系话我有幅咁嘅图咧 ，send 咗俾你咁样咧， 系啦， 系啊 ，OK 啦， 好嘢，好嘢， 系啊，我哋使唔使嚟一个丰收发户人 .jpg？ 好啊， 系啦， 几有型啊！ 点啊，八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啦，我哋继续到点唱。 我呢边咧有阿 Ella 咧，佢话早晨三宝。首先咧就祝你哋身体健康，即、就、系、是、我哋，同埋收听率咧就上升， 多谢多谢。 咁咧佢就想点唱咧，俾佢最美丽可爱嘅儿生女， 系 Nicole Tong 啊 ，Nicole Tong 嘅 ，OK，Nicole Tong 俾佢听， 系， 因为咧1月31日啊，即系嚟紧嘅星期日、啊。就是佢嘅生日啦，咁祝佢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开开心心。啊，佢系咧李克勤嘅 fans 嚟噶， 天色 渐沉， 落日如梦灯。 你唱紧咩啊？ 噔噔噔，心心心， 唔系心心心啊，你应该唱红日啊。 年代就算遭致离奇，影响就算遭致离奇，命运就是拖下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三酸。 够啦，背书 系 因 为咧， 仲未唱嗰句啊。 冇错，咁啊 ，Ella 就系话想点唱红日咧，就俾阿儿生女听嘅。 好， 咁啊，更加咧点唱埋俾咧，佢嘅亲戚朋友啦，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希望疫情咧就冇咁严重啦，我哋可以一齐食下饭聚会咁嘅。咁你个 Ella 嘅点唱？ 下次有李克勤嘅点唱，我哋就揾李克勤个同学。 同你屋嚟就一齐唱。 胡世杰 系啦，叫胡世杰一齐唱。 O K， 系啊， 等你一齐见到佢，咦？你仲喺度做啊？ 系啊，系跟住胡世杰就话：你都仲喺度唱啊？ O K， 好， 好正嘅，如果咁样真系乐坛经典啊！ 犀利啊！好呢度咧， 长青 有啊啊 Yobo 咧，佢就话你哋好啊，佢啊上星期咧听到你读点唱，佢话我老公啊好开心啊， 哎呀， 多谢晒啊！啊不过咧今个星期咧我咧就唔系好开心啦， 咩事啊？ 系因为佢家姐咧同埋个姨甥啊喺加拿大温哥华嗰度咧中咗新冠肺炎啊！ 哎呀， 哎呀，佢话咧真系佢话刚刚咧先退烧，佢话但系咧身体咧仲好虚弱啊，喺度想点唱俾佢哋听，帮佢哋咧打打气，加加油， 真系， 哎， 真 系啊，好翻噶啦， 系啦，咪即系希望。即系适当嘅疗程，即系希望佢嗰啲毒走晒啦，咁跟住之后就慢慢去即系 打疫苗， 啊调息翻佢个身体啦，即系调理翻佢啦，系嘛？咁啊，亦都咧祝佢余生啦，同埋咧我家姐咧分别啊喺2月4日啦，同埋2月20日生日快乐嘅，啊身体咧尽快复原。佢话喺家国嘅生活咧愉快。佢话新冠肺炎真系好恐怖噶， 好恐怖。 佢话大家咧真系唔好松懈啊，齐心打赢呢个病毒，全世界人都身体健康。 冇错， 系啦。 OK， 好，我哋以前咧睇 TV。TVB 有个叫做角色名就系叫程志美嘅， 系 程志美医生嚟 嘅， 好啦，呢位程志美有个兄弟嘅， 程振鹏 叫程志贵， 哦，程志贵咩？程志贵啊？ 程振鹏争自由桂花田，因为阿渊渊咧就话啦，程志贵三宝早晨，系啦，啊，几开心啊，真系， 系啊，新 名 我哋， 系啦，佢话咧，我哋系咪就系嗰啲咩 FF4 嗰啲 friend 啊？系啦，咁啊，过一年咧，佢话咧，大家咧就为屋苑咧就希望搞好个屋苑咧就走咗出嚟，一班街坊咧就互相认识咗啦，过去半年咧，大家挨冷挨攰出嚟帮手。咁啊，做咗好多咩晓丽个关注组嘅义工院友啦。 哦， 一月尾咧，对我哋观塘呢个屋苑咧系好重要、好重要嘅大日子嚟噶。 嗯， 无论咧结果得失如何咧，大家尽咗最大努力啦。佢话大家都赚咗一份情啊。佢话咧 呢个真系好难得喎吓。 系啊，佢话咧大家就好感激咧呢一个程志贵啊，就多谢我哋啦吓。 哦，系。 系啦，咁啊，所以佢咧就好特别想点唱俾晓丽苑嘅观塘区议员啊张文峰啦，Chief Lee 啊 Joseph 啦，你哋为屋苑付出嘅努力咧有目共睹。咁啊，原来佢哋咧原来有啲即系官司前身啊。总之佢话希望咧，佢哋就大步揽过啦吓，咁样。咁啊，呢个就佢点唱啦。 啊，即系估唔到啊！一个疫情其实都有佢嘅正面嘅存在啊。即系令到一条村或者一个屋苑啲邻居吓，本来都互不相识嘅，都因为咁咧，就大家有一啲即系友情建立起嚟，都几特别啦。 系冇错啦，好。 嗯 ，OK， 好啦，呢度咧就有啊阿 Mon 啊，佢话咧你哋好啊，佢话同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咧身体健康啊，欢乐常在。佢系2月3日咧系佢舞蹈班咧同学 Vivian 嘅生日啦，咁啊祝佢咧青春常驻。2月8日咧系 Nicholas 结婚1周年同埋佢嘅生日啦，哇，咁开心啊！在生日嗰日结婚啊，咁啊祝佢两口子咧永远咧甜甜蜜蜜啊，大家要保重啊，快乐咧系可以咧战胜一切嘅，每日笑一笑，世界更美妙。 嗱，我呢边咧就有啊，呢个伟晴黎伟晴啊，咁佢话咧你哋三宝好啊，我星期五咧想点个唱。就俾我个孙仔啊，黄日朗，佢咧1月31日咧9岁生日啦， 啊呀，恭喜， 系啦，佢话咧，嫲嫲咧就祝佢身体健康，一家生活愉快，咁咧就疫情好转咧，先再同佢食嘢啦，同埋去街啦， 要啦， 系咯， 系啦， 要生日快乐啦， okay， 乖啦，9岁吓， 系啊，好啦，呢度 Irene Chan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好搞笑嘅啫，你哋，我叫 Irene 啊，我希望咧呢个疫情快啲过去啦，我哋回复正常。佢话我喺庇护工场度做嘢嘅，而家咧一个礼拜咧就翻2日，唉，又冇得出去，我想点唱俾龙泰宿舍的员工和德田工场的职员和同学员听，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 Okay。 我们很快就听新闻了，新闻之后我们继续有这个点唱呼吁电话 1872388 FAX 号码也都无人欢迎的 2339-6453， 转头听你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东华三院李东海小学教师林丽堂在校内堕楼身亡，死因庭裁定林丽堂死于自杀。死因裁判官话，林丽堂因为未有就澳门交流活动发出通告，被时任校长罗婉仪多次责备。法庭形容通告事件是悲剧的起因，认为若果罗婉仪对事不对人，撤回叫林丽堂自动请辞的说话等，悲剧可以避免发生。北角东发大厦强制检测行动历时十二小时，朝早七点结束，上午十一点半执法行动完结，有大约四百七十五个居民在限期前接受检测，没人确诊，十五人未进行强制检测被票控。居民持阴性检测结果可以出入受限区域，在围封范围内有餐厅员工被指没在指定时间之内做检测，各人被票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巡视现场之后，今朝在社交专业回应行动，说受限检测有实际需要，可以达至小区清零，切断传播链，令居民安心。尖沙咀文化中心一名外判女保安员确诊新型肺炎，她前日被通知确诊，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今个星期一。康文署说这个女保安员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工作时候有戴口罩，遵守防疫措施。文化中心所有设施由上个月10号起已经暂停开放，厨房已经按照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即时安排全面清洁和消毒场地。英国政府将于星期日起实施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签证政策，合资格人士当日开始可以在网上登记，预约到位于北角的签证申请中心，提供指纹和照片办理相关手续。2月23号开始可以透过手机程式提出申请。首相约翰逊说对这项政策感到自豪，有关措施捍卫英国和香港同样珍视的自由和自治。根据计划，拥有 BNO 身份的港人签证获批之后，可以前往英国生活、读书和工作五年，之后可以申请定居。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国严重违背承诺，中方将作出有力回应。发言人说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否则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早上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4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52点，升101点，成交额120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8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05.5升24.5，美团368升12.4，阿里巴巴246.4跌5.2，港交所505升11.6，小米集团29.95升6.5，吉利汽车28.95跌5.5，比亚迪股份238.2升2.2，淘宝12.72跌6.8，中国移动47.6跌3，盈富基金28.8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53，瑞士法郎0.89，加元1.287，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兑美元0.76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0点，跌436点。港金现价报17050，升3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42.03美元，卖出1842.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最尾半小时啊，风骚快活人啊，呢个点唱嘅时段啊，吓18723881872388啊，我哋都已经有啲电话打通咗噶啦，不过睇睇咧气温先啦，因为而家19度气温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哇，19度啦又， 19度啦，你觉得高咗定低咗？ 系热咗， 系咯，热咗嘅。 我记得今朝睇天文台嘅预测，最高都系18度啫嘛，而家19添， 系咯。 但 系 咧、 啊， 我发觉咧，系啊，只要咧冇条颈包一包咧，亮针针喎。 你系咪想需唔需要我俾条你啊？ 真系，佢你睇下阿桂花莲咧，虽然佢蓬松咋，但系都好多头发咧，垂到落佢个，真系遮得晒条颈。 我想话男仔咧，争嗰条颈，嗰条领，嗰条领系好紧要嘅。 咁咧，请阿桂花莲去阿曾志豪嘅后尾枕度拍佢两嘢， 嗰啲就热 啲。 但系佢系鬼拍先有用嘅， 系啊， 佢唔系真系。 咁 咪 兴 咯，好啦，我哋听听听众电话先，18723888。第一位朋友系 Cindy， Cindy 你好， 你好啊，我系 Cindy， 风骚快活人， 系啊， 风骚大点唱。 你好啊， 大家好， 系， 你想点唱啲咩？ 你好神秘喎、把声。 我想点俾我喺加拿大嘅女， 系加拿大嘅女儿， 女， 系啊，上次打过嚟嘅，12月24号佢生日，咁就出去嘅，咁喺 Winnipeg 咧，我都之前打过嚟嘅，话佢唔开心，咁佢之前亦都有点讲咧？佢有打一个俾阿桂花田咧，赞阿桂花田靓嗰个咧。 几时打嚟靓？佢唔怪之唔开心啦。 唔系啊，佢打电话嚟话赞我靓啊，好似家庭主妇嗰个啊。 系啊，冇错。 当年嗰个 trailer 系咪得？ 系啦， 你仲可以播翻佢嘅 trailer。 即系你话佢好贤良淑德嗰个，话你牙都未甩晒。哇，佢眨下眼已经几多岁啊？而家 佢 26啦， 唔系 廿六啦。 嗰时未够18，系啊，你系忠实听众嚟噶，即系我哋分开咗，有啊有啊，分开两地，但我哋听，大家都听你哋嘅，系啦。 Okay, okay, 喂 ，Winnipeg 嗰度真系好冻，-35度嘅冬天。 系啊，所以佢嗰日影咗啲周围都系雪咯，系啦、 啊。哇，佢点啊？佢而家情况好唔 OK 啊？ 早排唔开心就打过俾你哋，叫你鼓励过佢嘅。咁佢而家应该好啲。咁啱啱佢咧就揾工啊。咁就希望佢得咯。但系佢就由、是、因为都系始终年资上浅啊。咁就惊佢唔得，咁有啲失望。咁希望你哋又鼓励多佢一次，同埋同佢讲生日快乐。 系，首先 讲 咗生日快 乐 先啦。 系啦，我哋祝你就算远在加拿大嘅咁冻嘅地方都感受到香港你好多亲戚朋友咧，俾你嗰啲生日嘅温暖。 系啊，净系都祝系啊， 要祝福佢咧，快啲揾到理想嘅工作。 系啊，同埋我哋不如俾佢听嗰啲 ASMR 咧，我哋帮佢AMSR 定 AS 啊 ？ASMR，ASMR， 我哋不如咧扮吹蜡烛嗰啲声咧，等佢治愈下嚟一二三。 够啦。 跟住佢话同我打开个窗一样咁冻啊！哎呀，衰啊你哋！ 最紧要就系佢唔好唔开心，即系我觉得系啊，呢个好紧要啊！即系有个心情好咧，做咩都顺利啲噶。系咪啊？ 冇错， 嗯，咁啊，只要你开心翻，你嗰啲工啊，嗰啲所有嘅担心都唔使再担心啦。 万一万大事，阿妈你会帮佢噶嘛？ 我尽力，我要有能力，系啦， 系啦，你得嘅， 你得嘅，介绍自己， 系啦，咪即系打个气，加个油啫。 佢18岁之后就飞咗去加拿大啦嘛，好似话。 系啊，打完俾你就即飞啦，系啊。 佢咪自从佢赚完桂花田之后，佢个人生开始发觉有啲错误啊。 佢 话 呢啲错晒，跟住出走。 佢要去 学习。佢要学习啊！佢终于知道原来桂花田 咩叫啱，咩叫唔啱。 对错是非开始更加明白， 系咯， 冇错。 我上多年讲咗啲咁嘅嘢， 系咯， 我对唔住。 仲要我哋仲要播多一次出嚟嗰阵时，我可能令到佢弱小心灵咧就大受打击啊！真系， 因为你在之前播重播，即系我未打嚟俾你之前去重播，特登话俾我听，叫我听翻边一月边一日边一个时间。 我哋要 咁，我知道原来佢都系仍然都好好享受呢样嘢啦，系啦，赞过桂花田呢样嘢啦。 好啊，我哋希望佢嗰度顺顺利利啦，好唔好？ 系啊，加油啊！ 多谢你哋， 多谢你，好， 多谢你哋，好，拜拜， 拜拜。嗱，所以咧，听众打上嚟赞我哋啦， 即系 唔好乱 讲嘢，因为我哋会随时咧攞翻你条声带。 系啊，跟住有啲人就我最中意程振鹏咧，够高大威猛啊，咁样系啊， 睇下同边个比嘅嘛。 系啦，然后好似冇人赞我唱歌好听嗰种。 啊，就有噶啦， 大把 就有噶啦。 好啦， 不过我哋冇剪低啫嘛。 系啦，听下一个朋友先，你系边个？ Hello，Season， 我系 Vincent 啊。 哦，你 Vincent，Hello，Vincent。 Vincent， 你好。 系好，你好， 系啊。系啊，点啊？ 有冇努力做嘢啊？ 今日我女朋友生日，我想点唱俾佢听。 哦，女朋友，系啊， 系啊。 佢点称呼啊？ 男朋友真系好啦。 叫嘉颖啊。 要叫嘉颖。 系。 佢今日生日。 系咪姓郑啊？ 唔使理佢啦， 唔系啦，唔系啊， 佢唔使咁激动啊，佢直情话佢唔去咯，好似俾人激到咁样， 梗系啦， 系啊， 靓女嚟噶嘛， 系咯，你有咩要同佢讲，同埋有咩庆祝啫？ 其实咧，佢就即系而家就喺医院入边 ，OK， 系， 咁系咯，咁就即系 系。 系啊，都出唔到嚟，咁系啊，咁啊，想打嚟借俾你听到 佢系工作紧啊，定系喺医院度搏斗紧啊？ 搏斗紧啊！佢大概咩情况啊？你点啊？而家嗰度系 佢系入咗啲精神康复病房啦，系。 OK， 好。 系啊， 系啊。咁有冇话佢可能几时先有机会出得翻嚟噶？ 啊，其实都唔知。 其实都唔知。 好靠佢自己啊，嗬。 系系系。 咁你可唔可以去即系去睇佢啊，或者同佢倾偈噶，得唔得啊？ 得唔得啊？ 应该唔得啊。 阿 Vincent。 系啊，我哋都都好耐时间都冇 入唔到去啦，系啊， 睇唔到 佢，系咪都唔 疫情， 都唔会有啲咩视像可以俾你望到嗰啲 系咯，得唔得？ 哦，其实都有呢个服务嘅，但系佢就即系唔系咁想咁咯。 OK， 唔紧要啦， 不如阿 Vincent 即系透过今日呢个机会，你讲一啲说话鼓励下你女朋友，咁然之后咧，亦都可以呢段声带，你睇下可以透过我哋啲网上嘅重温咧，睇下可唔可以俾佢听翻， 好 鼓励下佢。 好啊， 好啊，你同阿 Vincent 你讲啊，你同女朋友有啲咩说话讲啊，嘉颖。 啊，好啊，希望佢加油啦，系啦，快啲好翻啦，系咯，我哋个个都好支持佢啊，咁咯， 呢个已经系强心针嚟噶啦， 系啊， 咁咪嘅，希望疫情快啲过嘅时候咧，即系其实疫情真系好影响下呢啲即系入医院咧，我哋即系屋企人啊、朋友啊，即系支持唔到去探访，呢个好紧要，其实都系关心关怀。 不过都希望 Vincent 你自己都要加油，因为我可能你把声都有啲攰攰地咧，咁你呢个时候你自己一定要坚强啲。 OK， 系啊， 好嘛， 好 啦，多谢晒， 唔客气 ，Vincent 同埋阿女友嘉荣啊，大家都加油啊！ 系啊，休息翻嚟啊，我哋继续听你电话18723881872388啦。呢一首歌应该俾到啲正能量你啦，因为系集合啊，地球保卫队，佢哋系 Sea Star。就长命假系啊 ，Sea All Star 佢哋终于又再合体翻啦吓，结合一齐嚟保卫地球。喂，呢个时候大家都希望有啲多啲能量结合啊，可以等大家挨过呢个疫症啊吓。 系啦，希望我哋三个都可以快啲结合啦。 好啊，系啊，好喺 空间。 Facebook 里面咧，阿 Kitchell 啦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啊？今日一月二十九号系佢妹妹啊 Wendy Chow 嘅生日啦，正日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佢话咧，希望佢可以身体健康，多谢读出。 嗯，我呢边咧就。有位是 Alan， 系啦，另一位咁啊 ，Alan 咧，佢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听日啊1月30号咧就系我细妹啊 Judith 咧嘅生日，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加上咧就系儿生女啊 Yannis 咧要考试啊，所以咧就冇打算咧喺正日嗰日庆祝， 咁所以咧，希望就藉住今日呢個風騷大點唱咧，可以點唱俾咧阿 Joseph 聽啦。咁啊，祝佢咧青春常驻，身体健康，日日咧开心嘅。咁啊，因为阿 Judith 咧，佢系蔡一杰嘅 super fans 啊，所以咧就想点唱点翻一首蔡一杰或者系草蜢嘅歌咧俾佢听啦。咁啊，多谢我哋三个嘅。 怎么天生不是女人？ 系啊，好想做你啊咩？ 怎么不可有长头发遮住条颈？ 你咪真系痛啫！我俾条颈跟你啦。 讲笑啫，真系。 Josephine 就话咧， 有冇热汤有冇今日我哋？ 系 啊， 仲想唱啊？佢已经够冻噶 啦， 好啦， 会唔会越唱越强噶？可以自己吓。 我见阿 Josephine 咧就话啦，佢系代系可唔希望可以代点唱啊？阿兰想点唱俾大埔嘅大家姐听，因为疫情关系好难见面啦、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咧，大家咧就可以咧快啲再聚啊！同埋祝大家姐咧同埋大姐夫都身体健康、 啊。系啊，仲有咧一位阿 Kit 咧，佢就想点唱俾佢妹妹啊，叫做 Wendy 啊。 哦，我读咗啦，头 先系 读 咗啦， 系 咪呢个 ？OK， 喂，咁我哋俾你听。电话啦，1872388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罗太。 系罗太。 你好啊， 你好。 系啊，我哋情志贵喺度等你啊。 系你好。 有咩点讲啊？ 唔讲啦。 好。 就系想讲下，琴日我先生同朋友食完饭翻嚟就好伤心，好唔开心，就 是、 因为知道识咗三四十年嘅朋友系患咗 cancer。 系， 嗯， 咁又扩散咗， 系， 咁所以好唔开心， 嗯，哦，系， 咁而家嗰个朋友佢咪已经即系接受紧治疗定点啊？ 系咯， 接受住，因为佢唔想啲兄弟知，即系担心啦，可能 系， 就冇同佢讲，冇同我先生讲， 系真系好朋友咯，真系老朋友啊， 都成四十年都有， 系咯，半世人噶啦，识咗。 咁即系或者希望佢可以即系打赢呢场仗咯。 这个时候我想呢，你作为朋友呢，你在隔离你可以给到的医疗意见不多呢，但反而是个情绪支援呢、就很重要。因为他要靠医生呢，当然一定是会做到，但譬如你说他自己他都害怕，可能他都有不开心呢，可能你们这些老朋友呢 多些陪伴、啊、很重要、 啊 啊。如果有时间就真的陪他多些咯。 都要睇下佢上唔上啦，因为佢都冇直接同佢哋同我先生哋讲嘅，咁都系由第二个朋友度得知嘅啫。 Okay. 都明白嘅，有阵时咧，病者咧都有呢一种两极嘅心态嘅，有啲咧就真系好需要时时刻刻有人去陪伴佢啦，唔好令佢自己感觉到恐惧或者孤单。但系调翻转，有一啲咧真系好怕咧，就系太多人咧去问候佢咧，佢反而想有一个自己嘅空间嘅。 系 系咯， 咁啊睇下个病者本身佢系想点样，我哋去配合。希望佢喺呢个打仗嘅期间都过得舒服啊嘛。 系啊，就等于舒舒服服咯，唔好太辛苦咯。 系啊， 同埋我希望我先生即系释怀啦。 系， 人生始终系咁好难，即系控制到。 唔系，冇错，系啊，人生真系不如意 思。年纪嗰啲活咗几十年咧， 系啊， 突然开始就好多呢啲啊生老 病 死嘅经历，一定会有经过同埋会有经验噶。 系啊，你可以同你 佢好痛心，就系个朋友都系好，即系唔系上年纪嘛，几岁，仲系好后生。 系啊。冇呢个时候呢就係、是、发挥友情嘅时候啊。 啊， 因为当你嘅老朋友喺隔篱呢遇到呢啲疾病痛苦嘅时候呢，咁你作为佢嘅咁多年嘅知己，咁你点样可以帮佢啊？点样可以尽量喺佢身边？因为我发觉呢，你就算唔係日日夜夜出现呢，但你俾佢知道其实我係紧张你嘅病呢。 係啦 係 啦。 呢个都好够㗎。 最紧要就係 stand by 佢哋囉。即係话有需要嘅我喺度。 係 呀、啊。如果你唔想我烦你，我 OK， 我喺度静待，即係喺旁边嗰度支持你。係啦。 係呀、啊。我自己以前都病过咧，嗰阵时候我都会发觉咁嘅，我都好希望咧 group 里边啊，自己 WhatsApp group 里边朋友咧，哪怕系问一两句，可能话喂你点 啊？ 咁佢唔一定要嚟探你噶，佢咁样问咧，你可能觉得哦，原来佢哋都在意我嘅， 系啊， 系啊，咁、你朋友即系嗰位朋友佢会知嘅，即系 咁咪 WhatsApp 佢咯，即系你唔知道佢究竟系想你哋系真系好多有啲咩需要即本出声， 系啦，有咩需要嚟揾我哋， 呢个好紧要啊， 系啊， 罗太而家呢个点唱已经系其中一个 错系啊，好紧要噶。有冇话嗰个朋友点称呼都同佢打个招呼咁样？ 我谂唔使啦，因为佢都唔谂住话俾人听。 Okay. 啊，咁啊系啊，佢都唔同人讲系啊。 不过即系一啲心意，希望可以即系 坚强啲咯， 祝福佢啊， 都系啦， 咁可能你老公呢个时候咧，你都要有啲关顾下佢，因为我谂佢自己心情所讲咧，佢都有啲即系好难开解到咁样。系啊，你都帮一帮老公啫。 因为男士好 喊得好犀利咯。 系、okay, 啊，佢肯喊都好啦，真系啊。即 系抒发下出嚟。 系啊，抒发下情绪都要噶，真系。 系啊，有啲咩事你再打上嚟咧，我哋即系互相支持啦，好唔好？ 分忧啊，嗯， 集大家嘅。嘅能力吓， 系啊，希望大步揽过，希望大步揽过，系、 okay, 啊，多谢你，刘太， 好客气，拜，系举手之劳，真系 ，OK， 拜拜。 拜拜。 好啊，呢度咧，听众话，诶、哎，今次唔好开名啦，咁佢、哦、就话咧，琴日搬咗屋噶，今真系咧，琴晚咧第一晚喺度做过啦，即系喺新屋嗰度，佢唔知点解啊，心情咧好唔舒服，佢话咧，唔知系咪啲灯咧比较暗啲咧，签咗租约之后咧，喺因为沟通上面有啲误会咧，业主咧无端端就喺度闹鬼佢，佢、 哦、 真系唔知发生咩事，佢话过往咧试过两个业主咧，关系都好好嘅，但我觉得咧系俾人误会咗佢，佢好唔开心啦，希望咧朝早听到我哋嘅节目咧，会开心翻啦。咁样，所以可唔可以想点唱《半斤八两》啊？佢啲歌词写得好好，多谢你哋。 哦，咁佢想听边一段啊？ 半斤八两做到只只咁嘅样 啊？系啦，因为最尾嗰段半斤八两，半斤八两。OK， 喂，好啦，再听埋呢位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 你好 ，Hello， 钟生。钟生，系、 hey, 你好， 系钟生你好。 要称呼翻阿彭仔啦、彭爷啦，咁啊小豪子啦，另外系阿桂花田阿靓妈妈啦。 系你好啊，钟生，系你好。 系、 我应该唔系上个礼拜嗰个钟生嚟噶，话咩老婆结婚啊，又送礼物嗰个咧、哦，应该我唔系嗰个嚟嘅，我唔系嗰个嚟嘅。 O、okay, K， 好啦好啦，当你唔系啦。 咁系唔系啊？ 我都同佢道歉啦，因为同阿彭仔道歉啦，因为上一次唔记得叫阿彭仔，那个钟生咧，即系应该有啲问题，又长气，即系又沉气，真系。 哎呀，我都唔记得呢啲嘢啦， 真系 唔记得咗。咁佢咧，即系中午做完运动咧，真系要记得买礼物俾老婆啊，真系。 哦，系啊。咁你呢个 钟 仔 啊嘛，豪仔话喂，钟生唔好讲咁多嘢，你究竟你有冇送嘢先？ 冇错，冇错。咁呢个钟生系咪啫？ 今日我就其实真系集气，咁我又识一个叫做MJ 牧师， 系。 咁咧佢就喺一个礼拜内做咗两次手术。 O K， 哦，今日都系好唔开心嘅，即系我哋识嘅一班朋友都即系好唔开心，都想即系为佢祈祷啊，同埋即系打上嚟。你哋咁即係咁好嘅團隊，即係同埋大氣波上面咁樣，朝朝聽你哋真係非常非常之開心， 多謝， 多謝， 好親切啊，好親切，唔係咁巧，工作上面又可以 聽到， 即係容許我咁樣聽收音機啦，咁樣，咁啊真係好好感恩嘅，咁啊都係即係呢個 MJ 牧師，都係希望條路都辛苦嘅，咁你依家仲喺醫院嘅，咁啊但係都為祈禱啊，同埋你哋即係打打氣啦，我知道你哋啲打氣力好勁啊嘛， 希望即係得咯， 唔係佢已經係 做 咗兩次大手術，咁啊。嗱，佢而家个情况，你哋知唔知佢系叫做稳定定点噶？ 因为我哋都系靠 WhatsApp 系咯，知道系啊。 咁啊，其实系上个礼拜六开始，我嗰晚收到 message， 即系第二个 message 话要急嘅，咁系 second 嘅第二次嘅。咁我都心情沉一沉，咁啊都。跟住禮拜日晏就再有 message， 咁啊嗰啲錄音，哇！我聽完之後，我呢世都會記得，即係就係嗰個 MJ 牧師 send 出嚟，哇！好好辛苦啊，聽到，咁啊都有班開咗個群組咁樣，咁但係就希望跟住就今朝都有啲消息，係話上直路啦，即係入到直路啦，即係。條路開始要行啦，但係往後嘅化療都係辛苦嘅，真係辛苦嘅。咁、 okay, okay. 變咗好多樣嘢，咁但係真係都好掛心，亦真係好，哎呀，我都唔即係個心情都好複雜。當然唔想影響到你哋呢個節目嘅形象，因為太。真係風騷快活人啦，真係唔係講笑，唔係講笑。 正能量會 係啊， 放 到去 要你哋啲能量，我都好嘅。 同埋我覺得咧，我哋嘅快樂咧唔係真空噶嘛，即係我哋唔係話咧，喂，所有嘢唔聽，所有喊嘅我哋唔理，然後我哋就笑咧，呢個假嘅。 係啊， 我諗我哋咁多嘅聽眾咧，最中 共啊嘛， 係啊，最中意聽到我哋嗰個開心咧，就係話有啲唔高興嘅事，喜怒哀樂，我哋都喺曬呢個節目裏邊出現嘅。 真係啊， 咁我覺得嗱，你 對正確， 你作為我諗阿 MJ 神父，佢有信仰嘅朋友咧。 牧师啊， 系啦，绝对系啦，佢系有信仰噶嘛，佢可以交托俾佢嘅神去处理嘅。 有信仰系有另一种嘅支持。 神会与佢同行 嘅。我哋知道上帝会带领嘅，确实人系软弱嘅。 系啊，但系我哋系坚强嘅。祝福佢，多谢你呢位中生，系啊，咁好嘅朋友再打上嚟同我哋一齐倾偈。 呢个教育好紧要啊，希望大家同佢一齐集气啦，同所有嘅喺医院嘅朋友咧都集气啦，希望我哋家家有打打气啊。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 拜拜。